晨啊，朝早嘅六点零九分啊，吓咁啊，听众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晨光第一线。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哎呀，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啊，拼埋变1991，咁啊，讲笑啫呢个。咁啊，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生效紧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今天系2022年嘅4月1号，咁啊，星期五嘅早上嚟嘅。咁啊，喺直播室入边遇上啊吓，都有白元浩小白咧陪住各位听众喺直播室入边啦，同大家一齐见见面。喺星期五嘅时候，继续为大家咧就系加油打气，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做任何事情呢，其实有阵时就唔好谂得太过复杂，按照住自己嘅心意去到做，按照住自己嘅心意好好地发挥，其实都已经可以将你自己最大嘅潜能做得最好。有阵时旁人嘅目光或者其他人嘅说话，可能会令到你都好犹豫，好多嘅纠结喺度。但系原来喺我哋嘅心入边，有阵时朝住自己嘅方向，都可以揾到一条属于自己嘅路。你会唔会有呢一个心，去到好好地行属于自己一条最舒服嘅路，揾到一条喺自己生命入边啊，中意自己嘅人同埋事，永远都可以陪伴住自己嘅身边，可唔可以营造到呢一个嘅环境？可唔可以成为一个咧更加热爱自己嘅人呢？工作带嚟嘅挑战无可厚非，可能每一日都系好大嘅，但系尝试下喺挑战嘅过程入面，珍惜同人与人之间嘅缘分，懂得随心，有阵时就可以令到你嘅生活百战百胜，做得更加好噶啦。 倾慕，是无力或有心将迷像戏，谁又会似我演得更好？从眉梢中感觉到，从眼角看不到，仿佛已是最直接的裸露。是无力，但有心暗来凝望，谁说这算是情愫？从眉梢中感觉到，从眼角看不到，仿佛已是最直接的裸露。是无力，但有心暗来凝望，谁说这算是情愫？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白元浩小白在这里。虽然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的纷争，但是正直是因为这样，所以更加显出善良、善举、友善、仁慈之心的重要性。原来在欧洲他们也有一个呢叫做为善聚落的测试调查，这个就是由一间大学心理学的团队去到网上做研究。在整个研究过程里面，最后他们有六万人一起参与这个调查，也都成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项关于慈善的深入研究。在里面我们发现了这个特点，第一，原来做善事是非常普遍的，有四分之三参与调查的人告诉我们知道，他们经常或者一直以来都是跟家人或者好好的朋友一起做一些好的事情。当调查团队问到他们最近一次有些什么做善事的时候， 16% 的人说一个钟头之内， 43% 的人就说昨天才做过。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做善事并非一定要去到慈善机构才可以做得到的。例如很简单的生活里面，只要伸出援手可以帮到的，其实已经是善事。三分之二的人认为新型冠状病毒可以令到我们更加善良，到底为什么呢？参加今次做善事测试的人认为，在他们的一生里面，做善事的水平保持不变有 39%， 或者有下降的趋势。但是新型冠状病毒都已经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了，有人说到前所未有，大家觉得原来对方身边的人善良了很多。在这么艰难的时间，人愿意花更加多的时候互相照顾，更加留意到原来做善事带来的快乐是很好的。做善事经过这个调查也都发现，原来跟幸福很有关系。经常做到很多慈善事的人，他们的幸福感会很高的，这一点一点都不奇怪。但是研究更加发现，那些施予更加多善举或者注意到别人善举的人，平均而言也都能够获得更加多的幸福感。这个呢跟之前很多研究都是相符，也就是说为善聚落。性格外向的人，他们更加容易能够在做善事的过程里面得到幸福，而家里也都是做善事最多的地方。做善事没分男女的，所以男女老幼大家都可以做多些好人好事。最后他们也都发现了，在做善事的过程和人物里面，收入对于人来讲，原来做善事是绝对没有影响的。有些人说有钱人可以捐很多钱，没钱的那怎么办呢？可能碍于经济的问题，有些人身体力行，行出多一步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抗疫期间都是跟大家讲下有啲乜嘢嘅地方啊，顺路去又好，或者准备去都好。就好似我哋行山咁啦，系咪？我哋讲行山嘅时候咧，都系介绍啲路线俾大家。咁啊，但系都同大家讲待定待先嘅。一个地方咧，喺我中学时期咧，都成日会去嘅，就是、深水埗区啦。咁啊，特别系长沙湾。啊，原来长沙湾咧喺嚟紧嘅时候啊，咁啊，2024年啦吓，咁啊，2024年即系两年之后将会落成。呢个计划咧都可以喺呢个时候咧睇睇。佢会落成啲乜嘢咧？就系、是、如果佢都会兴建咧，即系呢个地区都会兴建咧一个全新嘅酒店。咁啊，讲到咧，资料显示楼高25层，总共咧就设有975间嘅房间。咁当然啦，亦都咧就系有一啲基本嘅咧就系咩空中花园啊、餐厅啊、休憩等等嘅设施。附近嘅码头啊，仲有码头添啊，将会咧就系改建成为海滨长廊。啊，到时咧长沙湾又多一个好玩嘅地方啦。啊，今次见到呢个酒店啊，佢嘅总楼面积咧就达到37万平方尺。咁啊，将会咧就采用啊梯级式玻璃幕墙设计，即系咧见到啲玻璃一层一层咁样上去嘅，面向咧就系维港嘅。咁目前咧呢个酒店就系处于施工阶段啦。咁啊话到咧就系2024年嘅时候落成。不过咧即系几值得睇嘅咧就系佢有一个咧就系改建成为咗海滨长廊。因为呢个废弃嘅码头咧咁亦都会有一个嘅改建啦。因为佢哋发展商已经将旁边呢一个嘅叫做废弃咗嘅码头咧咁啊申请，咁希望咧就可以将佢改建，咁亦都会加一啲叫做登岸嘅梯级。可以咧就系俾两艘长度少于35米嘅客船，或者咧就系休闲船咧，可以咧就停靠喺岸边。啊，预计每一日早上10点至到晚上8点咧就开放俾公众使用噶噃。嗱，旁边嘅海滨位置亦都会有呢个嘅海滨长廊。好啦，根据翻啲文件咧话到啦，哎哟，相关嘅项目咧将会设有咧就系野餐嘅草地、健身嘅空间、绿化嘅地带、座位、观景台同埋钓鱼区。咁亦都有一个广阔嘅绿化空间啊！咁啊，到时咧就可以喺，都叫喺维港度钓鱼，因为面向维港嘛，系咪？钓鱼咧，我自己就比较上少嘅。咁啊，如果有呢啲呢一类型嘅地方嘅话咧，我觉得咧其实都唔错，可以去嗰度轻松下。因为以往长沙湾咧，俾大家嘅感觉咧就同深水埗一带啦，都系住嘅，或者咧就系啲旧式嘅工厂咧，会比较上多嘅。仲有一啲咧就系旧式嘅商场啦，咁但系希望咧改建咗之后咧，可以慢慢令呢一区或者以后咧有唔同嘅区份都有啲新嘅基建落成嘅时候咧，大家就可以多啲唔同地方去啦。 十万年蒸发，来一次牺牲。是我到正常世界半出半入，用万年直觉寻一次失吻，再见我的一半才是我，得到一个一个需要也需要，合至一半战士一半是撒旦，不必欺骗必须几多真爱，很多是人顺服我，或是炫耀我，是本动物，只相信天

成日对住部电脑，你有冇肩颈膊痛嘅问题啊？ 膊头上面叫做斜方肌啦，好容易要收紧嘅。时间越耐咧，肌肉紧张嘅情况就越严重，慢慢咧就好似有啲肩酸膊痛啊，膊头痛嘅情况出现嘅。呢、这个就轻度啦。咁再严重呢个点咧，只手板都开始麻痹，系可能一啲肌肉嘅发炎啦，导致到影响到颈嘅神经线啦。 哇，原来肩颈膊痛真系唔可以睇少噶。想要继续跟物理治疗师学嘢，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C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港台电视三十二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九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港台电视三十二。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朝早六点三十六分嘅时候，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永远咧呢个环节我觉得最好噶啦，唔知点解硬系觉得好似有少整蛊人咁嘅心情，好似嘈住人瞓觉咧，即系平时个人咧成日都话，哎要做多啲好事啊，呢啲无伤大雅嘅整蛊嘢咧，我啊觉得几好喎。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系啊，呢个环节我觉得安排得非常之好。永远都可以令到大家冇觉好瞓。 首先咧，唔系就系呢个环节嘅，吓个个环节都安排得好嘅，晨光第一线。 咁当然系啦，咁当然系啦。呢个环节咧特别啱我呢啲中意整蛊人嘅人啊。 但系呢个又唔系整蛊电话嚟， 系啊。 我觉得呢个真系加多一点慰问啊。 吓， 系啊，即系有阵时喂，天寒地冻啊，又或者系热辣辣嘅时候。有人打个电话嚟咧，冬天你会觉得暖，夏天你又觉得攰啊嘛。 系咩？夏天我以为你话夏天就烦啦，咁样已经冇觉好瞓 嘅，有啲攰咁嘅感觉啊。 好， 系啊。诶，想问一问小白咧，你嘅饮食习惯系点啊？即系我唔计，譬如话你要同小朋友，又或者同屋企人一齐食饭嘅时候啊，你自己嘅饮食习惯，如果你譬如话你有一日咁全日都系自己嘅啫。 哦。 咁你自己会点样选择你嗰几餐呢？ 寿司， 寿司， 猪扒饭， 寿司猪扒饭， 好啊，同埋拉面啦。 寿司拉面，好，寿司猪扒饭拉面，三大挚爱你自己吓。 系啊， 咁你会选择，因为你自己都系一个厨师嚟噶嘛。你会选择，唔好烦啊，出街食，还是系，喂，都系唔系啦，不如自己整啦。 咁样，问得好喎呢条题目。因为咧，寿司咧，我先讲寿司先啦。寿司咧，我系会出街食噶。因为呢如果我自己你话头先钟哥话我当我自己一个人一日嘛。如果自己一个人呢整寿司嘅话呢嗰、那个嘅成本啊食材嘅成本呢太贵啊。因为我喺譬如喺超级市场或者就算搵啲朋友佢做餐厅嘅搵佢 order 啲来货都好啦。咁但係呢你一个人老实讲啊我每一款鱼我可能真係食两件。我更多嘅款式呢我都係想每一条鱼我食两件嘅啫。咁但係如果我嗌货嘅话呢我嗌一条鱼。 咁点 唔係囉搞唔掂啊。所以呢同埋呢一个叫做而家坊间有好多嗰啲连锁嘅寿司店呢其实我觉得如果比起我自己整嚟讲呢佢哋个价钱呢起码差唔多平咗七成啊。咁你諗下自己整寿司几贵啊。 咁所以咧，我唔會啊，壽司我都盡可能咧唔好自己食，除非即係過手癮，同埋即係諗住食嗰幾種嘅壽司咧，嗰陣時我就會自己整啦。 咁豬扒飯同埋拉麵咧？ 豬扒飯咧，我呢一刻我都會咧就係、出街食嘅，因為咧。我一直有個爐心儀嘅爐咧，就專係我嚟炸嗰啲吉列豬扒天婦羅嘅爐咧。我未買，我未買。 我以為你已經有一個喺屋企，我未買， 我未買啊！我恨咗年幾兩年，我都未得閒買啊！ 好貴嘅咩呢啲爐？ 佢唔係貴啊，因為咧嗰我想要嗰款爐咧，又要網購啊，跟住又要運過嚟啊，跟住我成日喺度諗咧，喺屋企都好似好多煲啦，啲煲唔係我噶嘛，屋企好似好多煲啦。我擠埋喺度，好似冇位擠，所以咧十五十六咗年幾兩年都冇下定決心去買咗佢啊！呢個 我屋企啲煲多唔緊要嘅，唔好有大嘅得噶啦。你最緊最驚就屋企大煲嘅啫， 同埋唔好太多茶咯啲煲。 咁 就 咁剩翻個拉麵咁啊點咧？ 拉麵就可以自己整啦。拉麵咧其實坊間都有好多麵嗰啲麵餅啊。咁其實有好多嘅拉麵鋪咧，即正宗嘅拉麵鋪，佢哋啲麵咧都未必係下自己打，下自己打埋麵好辛苦嘅。咁所以街嗰啲人咧，佢哋都係會用嗰啲可能大家買翻嚟一嚿嚿麵咁樣去煮嘅。咁你話咧嗰個叉燒就精髓嘛？因為如果你話日式叉燒，那個叉燒嘅精髓，叉燒咧。我中意自己整喎，即係嗰啲日式叉燒切出嚟一圓圓地嗰啲一， 但係都好煩喎，自己整。 嗰個係煩，但係嗰個咧就要之前咧去到做定啲功夫，即係例如我今日想食嘅，我可能最好咧就係尋日最少尋日朝頭早就已經要整定個叉燒，跟住咧就等佢收下水啊，自己擠喺雪櫃嗰度啊，冷靜下咁樣，咁啊先好食嘅。咁所以呢個拉麵咧，我就會選擇自己整啦。系啦， 如果你几样嘢去讲咧，其实你第一个选择咧就系、是，其实你个心咧就偏向于都想自己整嘅， 系啊。 但系咧，你会偏向于因为个经济效益上嘅问题， 系啊。 所以咧，你就会选择不如出街食平啲， 梗系咯， 系呢一样嘅， 仲平好多添。 咁但系你如果你话我唔从钱嘅角度去考量，纯、粹从味道嗰方面去考量，你会选择自己整啊，还是出街食啊？唔好理嗰啲鱼系咪贵咗，唔好理嗰、那个炸猪扒个煲有冇喺屋企，纯粹从味你自己觉得喜欢嘅味道去考量，你会觉得系想自己整啊，还是出街食啊？ 咁我谂我会自己整、啊， 会自己整， 系啊， 因为你觉得自己整嘅味道会好食啲。 系啊，因为我自己可以调校个味道嘛。系啦。 好啦，如果再加多个元素，用时间上去考量，你出街食一定快啲噶， 系啊， 你自己整啊嘛， 系啊， 你自己整一定要又有买啊，又要整个时间啦， 系啊， 或者之后要清洗啊。如果要加埋时间嘅考量，包括咗金钱啦、时间啦、味道啦三样嘢、你会觉得边一样嘢影响你嘅选择最大啊？ 如果加埋时间、金钱、味道。我觉得 边样影响你选择食物食嗰餐饭嘅元素最大咧？ 应该系时间。 嗯， 因为真系太辛苦去到做一个送出嚟啊，即系要嗰个心机、你可以好简单去到做出嚟嘅，但系当我自己去到处理呢啲食物嘅时候咧，即系处理咗真系好乞人憎嘅呢方面，即系我自己处理咗，即系硬系咧有啲嘢要坚持啊。坚持咗嘅时候，你又会知道啊，啲步骤又要点样啊，啲工序又要点样啊，咁其实嗰个系真系时间嚟嘅。嗱，金钱咧，我哋可以买，即系可以翻工赚翻翻嚟啦， 搵翻啦。 系啦，时间同健康咧系两样嘢咧，我永远觉得咧系最珍贵，因为真系钱买唔到嘅嘢咧，我就觉得系最珍贵啦。系啦，所以我就会觉得时间咧系影响我判断最多啦，呢个。 首先呢個咧唔係心理測驗嚟嘅，你放心啊，即係問咗咁多唔係心理測驗，係一個生活態度嚟嘅。因為好多時候咧，飲食正所謂民以食為天啊嘛。 係啊， 每一個人咧食飯嘅選擇就睇到呢個人嘅性格嘅。 嚇， 好簡單。咁就係、是、喂，究竟你食飯嘅時候你會點樣咧？原來你即係可能喺你自己嘅選擇裏邊咧，原來你覺得時間就喺你生命裏邊佔有最重要嘅位置咯。即係你會食飯咁緊要嘅嘢，你唔好諗咁多啦。原來慳咗時間，呢個係一個最重要嘅 factor。定還是係，喂，你覺得錢最緊要？我為咗慳錢，咁我就會選擇咁樣。咁或者係最緊要咩味道啊嘛？成日話好多，即 係 唔係話性別歧視啊？女生們咧就係最緊要食個環境啊嘛，佢會有好嘅要求。 所以咧，所以好多餐廳其實咧唔係咁好食嘅咋，不過佢哋幾好打卡喎。哦，咁啊～ 貨源輪轉、啊，佢哋啲生意。 係啊，係啊，有陣時啲即係啲比較山寨啲嘅，你又唔好覺得佢差喎、 啊。係咯、 啊，好食嘅喎， 係啊， 你又唔想去咁解？咁、啊、如果即係每一樣嘢都有一個即係你自己性格上嘅選擇啊嘛。 嗯。 譬如我自己咧，我好簡單嘅啫。而家夜晚我餐我簡單到點樣咧？咁、 啊、 我又為咗均衡營養 啦。咁又係十葉菜。 進化咗，就係乜嘢就係我而家要去街市買菜噶嘛。 啊 但我好少買肉嘅、 啊， 即係就算白肉都好少、 啊， 紅肉就更少添。咁、 啊、 我而家夜晚我餐通常點呢譬如我買咗三四類型嘅菜，譬如椰菜啊、咩磨牙白啊、秋葵咁樣啊，乜、 啊、 嘢都唔諗啦，洗曬佢、 嗯， 每樣揀啲抌落去一煲過。 哦，即係雜菜煲。 雜菜煲，跟住如果你覺得嗰日寡嘅，咪落兩片雞肉咯。 哦， 即係全部係用嗰啲嗱，咁我由三樣嘢齊曬啦，我慳時間啦。悭钱啦，而且味道又唔差噶、哦， 唔知道有冇粉丝咧？ 哦，咁又冇喎。 哎哟，咁有冇上 麻烦 上汤同虾米咧？ 更加冇、啊。 哎哟，咁连草菇都冇噃，钟哥。 草菇一向都麻麻地。 哦， 系啊，所以咧我就通常同埋咧即系叫咩有山食山，有水食水啊嘛。我见到街市有咩我就买咩。街市好少呢类型嘅嘢买。 系咧， 系啊， 钟哥你真系信我。街市真係好容易買到蝦米同上湯。 咁我譬如話我停低架車咁我行過去嗰幾間鋪頭我鍾意嗰幾間我就成日都係嗰幾間咁。咁、啊、你有咩我見到有我執呢、這個執呢、這個其實都仲要扮揀㗎嘛。 嗯、 即係揀下先其實我又唔識嘅。咁、啊、隨便揀幾嚿咁樣買咗跟住平喺屋企咁譬如話擺雪櫃嘅蔬菜格嗰度咁我就可以一個禮拜只係買兩三次，我就已經搞掂啦。咁、 哦、 其實咧就偏向於幾樣嘢，我就齊曬。咁、啊、我就諗緊，哇！究竟我係一個咩性格咧？而家點解我會變成咁樣咧？咁我覺得係一個實務型啊。即係嗱，我又可以維生啦，即係維持到生命啊。因為咧嗱，我有菜啦，有肉啦，味道又唔係太差啦，咁時間又慳翻好多啦、 哦， 金錢就更加好啦，咁、 哎、 所以咧，我又覺得而家去咗一個實務型嘅狀態。 咁應該叫 Kitty 咧，再煮多啲嘢俾你食，等你喺食物入邊再 起條人， 係啊，再揾多啲樂趣啊。 係啊，而家可能咧，我對由食物開始睇到我自己咧，直頭對一個人生都似啊，好似無欲無求咁樣，唔知點算咁樣，化咗， 咁快化咗。 就系咁咯， 好，咁转头再同我哋讲下佛偈 好啦， 一阵再见，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天天发言偷偷挂念手写句子精选照片模拟放闪幻想中斗志声音有甜心思太甜通宵被窝委屈个钱谁教我这么好 歌曲嚟自咧就系中游美 Yumi 嘅 Breaking My Heart。如果我嘅话咧，我就加多两个字喺前面啦。Please don't， 唔好令 我心水最紧要啦。咁天气方面啦，咁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市区气温由初时大概19度，即系而家啦。咁逐渐咧就系下降至到晚上嘅16度，咁会跌几度嘅吓。咁大家留意住天气嘅变化，新界亦都会再低多一两度嘅。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咧早上嘅时间咧系生效紧嘅。咁呢个时候我哋可以听下咧就系晨光第一线嘅职场 KOL 讲下啲行山嘅得意嘢噃。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入边啦，咁啊喺旁边啊，亦都揾咗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豪 Sunny Sir 喺度。早晨啊 ，Sunny Sir。 早晨啊，小霸，今次终于都喺你旁边啦。 系啊，喺旁边一齐讲下啲行山嘢吓。不过咧，即系最近啲天气就忽冷忽热啊，时晴时阴，有阵时咧山上好大雾啦。咁我哋都系呢句，即系叫抗疫期间啊，尽量咧就留在家中先。咁啊，等到大家學習咗啊，喺啲行山嘅技巧啊，甚至乎學習咗啲路線擺曬喺個自己嗰本 guidebook 之後咧，咁啊，等待呢一個疫情放寬咗之後咧，就可以約埋成班朋友行山， 都為己為人啦、啊。我覺得就即係本住個良心啦，你又唔想傳染人，亦都唔想人哋傳染你，大家戴副口罩係好嘅。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就穩定啲行山嘅知識咧，待定喺待先。咁但係講到行山方面咧，我哋上次有講過行山棍啦，係啦，鞋又有啦， 冇錯，有。 防曬用品其中一個咧就係帽喎，帽咧都係好重要嘅，因為無論講緊好天啦、啊、雨天啦、啊，其實帽咧都係非常之幫到手啦。你諗下。佢有太陽，你遮太陽；佢冇太陽，落雨佢係幫你遮雨水咁樣。 係 啦，咁我覺得非常之有用嘅。咁但係帽方面，其實真係要揾阿 Sunny Sir 講下啦。有冇話分邊一種啱行山嘅帽咁樣咧？政府宣傳片嗰度就話要戴闊邊帽啊， 係 咪？係啦，咁如果我哋行山又係唔係嘅咧？ 其實咧，這個闊邊帽咧係即係源自啲英國傳統咧，佢都係嗰啲乾濕褸嗰陣之前咧就會戴頂闊邊帽嘅。咁咧就即系一直咧就戴咗落去咧，就话哦呢个咧就行山必备啦。咁啊啲军人嘅帽咧，有啲都系个阔边帽嘅，因为就真系好功能性咧，系四周围都遮得到嘅。 嗯， 咁但系有时候即系唔系个个戴阔边帽都靓仔噶嘛， 系啊， 即系唔系个个好似你咁啊，戴乜都得噶嘛。咁所以咧， 你知唔知我戴嗰啲渔夫帽都戴到好似变态佬噶，其实。 好啦，你自己咁讲嘅啫。我自己就偏向中意戴鸭嘴帽嘅。个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咧就是落雨嘅时候咧，我都唔需要等佢换帽啊，因为鸭嘴帽前面嗰个鸭嘴咧，当我中意风褛嗰个顶帽笠上个头嘅时候咧，佢就可以喺前面防止嗰啲水滴落块面度。 系啊系啊。 咁我哋戴眼镜嗰啲咧，其实真系好帮到手啊，所以前面鸭嘴帽咧就比较遮阴好啲嘅。 啊啱啊，即系可能有啲听众咧就少行山嘅时候就冇留意到，净系喺度谂住如果落雨天嘅话去行山咧，系咪要戴遮啊咁样？其实戴帽咧。都幾有效，去到擋住嗰啲雨水，即係唔好阻礙視線。係 冇錯， 呢個真係好有用。 因為第一次我哋有講過風褸嘛， 係啊。 咁風褸通常有個即係叫做頂帽啦，一個殼咁樣一扣落頂個頭嗰度。咁其實一啲行山嘅風褸咧，有啲就特登哇個頭咁大嘅，因為佢如果就戴頭盔 嚇， 裝埋個頭盔裏邊咧，笠落去都得嘅。咁我哋仲講翻先啦，嗱鴨嘴帽咧都有分好多隻嘅。咁啊有啲係貨車型嘅，即係唔係。佢好似火車咁啊！啲火車司機即係美國啲火車司機好中意戴嘅，外國嗰啲嚇，咁啊就後面好多網嘅，咁其實嗰啲都 OK 嘅，透氣度高，咁但係就要留意翻啦。咁佢就可能落雨嘅時候會滴穿你嘅頭殼頂濕到啦。咁同埋咧鎖水咧都比較重嘅。咁我自己就偏向咧就係個鴨嘴位置裏面有用膠嘅，就用紙皮嘅用膠嘅。咁然後個網即係個帽嗰啲帽啊上邊咧就通常比較透氣同埋都麻質嘅。因为快干好多啊，咁呢个就个人喜好啦。咁落棉质得唔得啊？或者普通一顶鸭嘴帽得唔得？绝对冇问题，都系嗰句，以下去揾一个属于你自己即系中意嘅方式，同埋你觉得戴舒服。因为好多朋友仔话俾我听咧，一戴帽咧个头好痛，箍得好紧，唔得。咁其实你唔习惯嘅啫。啊，戴帽仲有个好处嘅，除咗嗰个即系你个防晒之外咧，啲汗水啊，唔会直跌落块面度啊。即系我啲大汗蒸咧，哇！嗰顶帽熟，我试过顶帽系熟到淋晒喺个鸭嘴前面滴翻水出嚟。 哦， 系啊，经常都试过， 系。 系啊。啲朋友仔话：哇，好呕心啊，好核突啊！我觉得呢个系好 man 嘅动作嚟。男人流汗就应该又唔系流你块面度，流只鸭嘴度啫嘛。咁 系啊。 通常我自己就除咗鸭嘴帽之外咧，我就会再配合多条手巾仔喺条颈嗰度啦。经常都有同大家讲过。咁但系而家坊间咧有啲帽咧就本身有块布，即系好似啲。 即係法國啲兵團咁樣咧，就包埋條頸嘅。 係 係啦，咁嗰啲其實咧就其實好多民用嘢都係啲軍事去研究翻出嚟。其實咧，佢哋有冇咩好處咧？就係、是、佢後邊夾咗塊布，我咧去買嗰啲又得，唔買你自己夾條手巾仔落去都得，咁啊防曬嘅。 我自己平時用開嗰啲帽咧，就係、是、有少少似打網球嗰啲帽，即係一度鴨嘴，然後中間個頭個頂就係、是、睇到頭髮嗰啲。我就比較上多用嗰一隻帽咯，我自己就會覺得 你多嘛。 我大汗，我都係大汗啊！ 你多頭髮咪可以咁樣 show off 咯，即係好似我冇乜嗰啲，咁我咪用啲 cap 吸一吸佢咯。即係總之嗱，冇乜幾多噶嗱，你點望住我都要笑啦，係咪先？你都收，你都偷笑我啦。 不過 cap 帽係舒服嘅，戴上嚟。 不過你嗰啲即係好似中間開胸啊，即係見到曬 網球帽 嗰啲咧啊，佢俾個名其實網球帽先啦。但係嗰啲留意一樣嘢，譬如跌嘢落嚟啦，樹枝啊，或者嗰啲昆 雀屎啊， 你就嗰個擋唔到嘅。 系啊， 我爵士系嘛，我哋文绉绉啲啦，咁咁因为我有时我都春天行山，因为嚟紧个季节开始会立春啊嘛，咁我都好多啲昆虫啊，又会喺树上面落嚟，咁但喺树下边唞乘凉休息嘅时候，小心啲留意，可能有吊丝虫啦，可能又会有啲昆虫落嚟，呢个要留意嘅。 仲有边几款帽我哋就可以选择下。 头先我哋有讲过嘅渔夫帽啦， 系 咁咧，另外其实款式。个样咧就不限嘅，草帽都得， 嗯， 即系我都见过啲叔叔中意戴草帽嘅，即系有传统嘅智慧， 啊、 又通风又凉爽。 草帽同渔夫帽其实就应该即系真系取舍嘅时候拣边个好？ 如果真系讲紧功能性嘅，梗系草帽啦，够晒阔啊嘛，同埋真系通风啲嘅，冇咁焗身系真嘅。咁、但系形象就个人喜好啦。咁但系我都。如果我戴埋顶草帽咧，就真系成个偷渡客咁样。 唔系啊，草帽咧，自从嗰套即系动漫啊《海贼王》戴咗草帽之后咧，而家都 hit 啊，而家唔老土啊，而家。 哇！呢啲都几犀利吓，你几算后生仔嘅潮流啊？ 梗系啦， 身长像胶咁样系咪？ 本身后生仔咁样系啦，咁、所以草帽同渔夫帽即系喺个透气度方面，其实草帽系更加好嘅。 系冇错，即系天然嘢系最正嘅。咁都草帽其實你買靚嘅真係唔平噶，而啲帽其實行山啲牌子帽咧，攬埋200-300一頂就閒閒地嘅。咁、所以我見大家聽眾老友記咧就唔緊要，初步試一試咩帽都得嘅，試一下你就會發覺啊，順帶睇一樣嘢，可以嘅話咧做個小手工落嚟個頂帽上面就揾條繩仔啊攞個夾上三領上面 哦，就大風嘅時候唔會吹走係嘛？ 冇錯。因为我都眼见唔到嗰啲飞帽，即系飞帽啊 ，UFO 咁飞出嚟。咁呢个小动作咧，嗱，所以个夹可以即系两面都系夹可以买嘅。但系我觉得有时候有啲绳仔咧，咁好简单绑个反手结啊，咁就楞一楞个背囊度，咁你除嘅时候咪喺个背囊度楞住咯。 哦，呢个咧即系方法，大家都要待定喺袋啊。不过咧就会牺牲咗一样嘢，牺牲咗咩咧？就系唔能够喺山上边揾到一段新嘅缘分。你知啦，有阵时啲。美女跌咗顶帽，都系搵啲男士去执帽噶嘛，缘分就系咁嚟。你一下自己夹住咗咯，喂，咁你附近有白马王子，佢想帮你执帽冇计啦。 喂，跌手巾仔得唔得啊？即系我睇现场片系跌嗰啲姑娘都系跌手巾仔多过跌帽咯。 咁留翻条手，总之搵啲嘢跌下啦跌咗人执就得噶啦，唔好污染环境，系咪？ 要满脑子都系呢啲咁嘅嘢，我系。 讲翻帽，你仲有冇多一只介绍下？ 仲有一只嘅，嗰啲系叫防水嘅，防水透气料嘅帽。咁啲好兴嗰啲咩 Matex 嗰啲防水物料啦，咁我个人认为咧就比较焗身啲嘅。咁但系有啲人就唔系咁大汗咧，都中意戴嗰啲嘅防水嘅帽嘅。因为其实流来去去咧，都系我哋分叫做 cap 啊、hat 啊，即系啲。渔夫帽嘅形式啦，或者系啲鸭嘴帽嘅，但有一啲帽咧就真系唔多适合嘅，譬如好似系一啲即系新马斯真嗰时好中意戴嗰啲扁身嘅，好似佢叫咩擦仔帽啊， 哦， 系咁嗰啲就物料要注意嘅，因为嗰啲本身咧就真系嗰个颈位可以凹出嚟就遮埋只耳仔嘅， 嗯， 凹出嚟可以遮住只耳仔嗰啲保暖嘅，咁其实嗰啲咧，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啊，太热太焗咧就即系焗住个头散唔到热咧，都唔系一个好事。相反，你去到雪地就梗系可以用啦。譬如冷帽嘅，香港真系唔好用冷帽行。 系啊， 最冻其实冷帽咧，我哋自己喺雪地度行咧，-10-8度咧，你就除唔到冷帽噶。但系香港你真系唔得，跟住真系焗。咁但系去露营嘅时候咧，你都可以戴个顶帽，静止晒啦，先笠住佢，即系暖粒粒嘅。

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啊，见大家冇听过呢只音乐垫底，要俾大家听台少少，讲少啫吓。7:08嘅时间啦，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生效紧嘅一个早上啊吓。咁啊喺直播室入边，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有个港台小鲜肉之称嘅 Toby 喺度。 系啊，早晨啊，有阿小白嘅加持咧，加持就好开心。同埋我想同啲 咦你认噶喎，港台小鲜肉唔系啊嘛。 喂，真系有 人讲你又信嘅， 我真系好骄傲咯。我谂港台冇乜人有咁小鲜肉咯， 系骨精咁样你。 同埋，我想同啲听众讲，点解头先个音乐听咁耐啊？就是、因为小白刚才有揶揄我啊，咁所以就变咗搞咗咁耐啊。咁啊，一阵再同大家讲系咩嚟啦。 好， 咁啊，先讲下交通先。咁咧、就暂时隧道啊，同埋路面一切交通都系正常嘅。咁有啲封路嘅地方咧，可以提一提大家啦。咁就喺秀茂坪道，因为有道路工程，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嘅部分慢线系需要封闭。咁另外喺港岛区西营盘嘅医院道咧，会有道路工程嘅，由一阵上昼10:00开始，至到下昼嘅3:00，医院道近住大轮子康复中心北翼一段咧，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经过嘅咧就要留意翻啦。咁今日交通咧大致上系咁啦。 嗯，个医院道喺西营盘啊，嗬？ 系啦，西营盘西区嗰套啦，咁样噶嘛，即系山上面少少嘅位置嘅。 系咯，啊，点解叫医院道咧？等我又揾下先。 系啊，可能有间真系有间医院嘅嗰度，有间系啦，有间东华三院嘅、 哦、 医院喺度。 即系会唔会选址喺嗰度有一啲特别嘅原因啊？我个人就呢方面咧好有兴趣嘅、 嗯， 即系寻根究底。如果发现、啊、原来都几得意，原来佢曾经有啲小故事，所以医院先喺嗰度，咁有医院佢先叫医院道咁样。咁、 嗯、 我可以 share 俾听众，等我揾一揾先、哦。如果冇特别嘅话，你就发觉件事不了了之噶 啦。就算啦，系啦，系咪？ 系啊， 即系你就究竟系有医院先啦，定系有条街先 咁？一定系有医院先噶啦，我觉得呢个 系应该系嘅，所以先咁样叫啦。 系啦， 系啦。嗱，咁小白咧今日咧就讲一样嘢啦，就系、是、咧、嗯、下个礼拜就是清明节啦吓。 系啊，诶唔系啱清明时节雨纷纷。 系啦，今日就系啊，路上行人咩啊？ 玉段云 啊 ，OK， 你都好想知道啫。咁咧， 晨早流流，我唔系好想讲玉段云三个字啦，系要逼我讲。 咁你可以讲第二啲嘅，郭少云咯， 好好笑啊，真系好好笑， 哎、真系。我琴日先讲完晒呢句嘢，唔知同边个同事。咁不过系唔紧要嘅，小白，我哋今日继续讲翻呢个清明节先。咁咧，头先我就今日即系头先我同翻啲听众交代翻啦。咁今日小白揶揄我啲咩？我就系话咧，即系我就同阿小白讲话，我今日会讲下清明嘅嘢啦，咁样。咁之后佢一句弹过嚟咯，就话。啊！你去拜山啊？咁啊， 咁睇下你会唔会有呢个活动啊嘛？ 有冇呢个活动？我都要讲一讲咧。今年我都真系冇呢个活动啊， 系 因为即系疫情嘅关系啦，咁、 啊、 所以都冇呢个活动。 系啊， 咁但系你唔排除真系有人会有呢个活动啊嘛？系嘛？ 我见我搭火车嘅时候咧，搭东铁啊， 系 咁佢都会话成日都会听到广播就系因应住数务嘅关系，咁所以有啲列车咁又会有啲服务咁样嘅。 系啦、啊，就会延长去罗湖站咁样。 系啦、 啊， 冇错啦。 系啦，咁呢个就系属于交通嘅一份啦吓。咁、咧，另外有啲巴士嘅路线咧，今年都有啲嘅调整，要同大家讲下嘅、 嗯。 因为咧就是、疫情关系，有两条嘅九巴路线咧系不设服务啊。今年就包括、 哦、即系如果要去扫墓，佢平时坐开都冇得坐啊。 系啊，即系年年都开啊，今年就冇得坐。 咁、要听啦，要听啦。 系啊，要听下。包括咧就系3S 啦，就系钻石山坟场嘅去。 系。 咁另外就14S 啊，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啊，就喺呢两条路线咧都系九巴路线啦。咁佢都。唔开啊！今年 系 咁，另外咧亦都会有啲调整喺新巴啊、城巴咁样。咁不过咁样先讲翻九巴先。九巴咧今年就会即系嗱，头先讲就有啲路线唔开啦。不过会有八条嘅特别路线就仍然会有服务嘅。咁、其中有五条咧目的地都系和合石嘅。咁咧就即系由唔同嘅地方啦，包括屯门啊、红磡啊、蓝田同埋粉岭开去和合石嘅。咁、另外屯门嘅曾咀灵灰安置所咧，亦都有两条嘅巴士线今年会继续开嘅。咁、总站咧就会分。 別在屯門公路轉車站和屯門的港鐵站那裡樣、 嗯、 那荃灣華人永遠墳場亦都會有一條巴士線就會在葵芳站那裡開出的，那今年這幾個墳場都仍然會有車，但是剛才講 14S 和 3S 就沒有的、 嗯、 至於港島區的墳場方面，新巴和城巴有11條的路線是會途經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的，那兩條就會經過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薄扶林道墳場，那一條就會經歌連神國的火葬場的、 嗯、 另外但是有些新巴和城巴路線今年都是沒有服務，大家留意，包括就是城巴的347號、嗯、新巴的9號 C 388、389和 971R 今年清明節是沒有服務提供的，今年這個清明的服務就是有些調整了，大家如果真的要掃墓都要留意有沒有車去，或者想想怎樣去 了，又或者想想抗疫的時候是否都是、安坐家中樣，是的，是的，都是一份心意來的、 嗯、 我自己覺得啦、先人都不想我們因為去拜祭他樣又搞到自己厭疫的， 是的， 他們都錫我們的嘛， 是的，我想先人都會明白即為什麼今年你們大家不來啦， 是的，是的、遲些疫情完了之後就、去回這樣補回咯， 是的，我又覺得沒所謂的、嗯、還有疫情底下我覺得最危險都不是掃墓的一個環節、啊、最危險是你大家除口罩吃燒肉、啊 哦、在那裡吃東西，不吃的啦， 是啊， take away拎走的都是， 是啊，同埋大家分開去咯，最好就即係唔好一齊咁樣去咯， 嗯， 係嘛， 咁啊，所以就大家喺呢一個疫情嘅時候咧，咁啊要有好多嘅變通啦，咁啊見到交通服務方面咧都有咁多不一樣嘅改動咧，咁啊亦都係一個少少嘅提醒我哋，即係有啲地方應該去，有啲地方就可能要 hold 住先咁樣啦。 係啦，希望下年咧啲服務可以回復翻啦，即係清明節 一定會啊， 係啊， 係 就係咁樣 啦。好啦，唔該曬 Toby， 唔該曬， 拜 拜， 好，咁啊天氣方面問一問鐘哥先，早晨啊鐘哥。 早晨啊，小白。 系咁啊，出边19度嘅气温啊，我而家呢度唔知道你个区又点样咧？ 正所谓咧，即系古诗有云啊，清明时节雨纷纷， 系啊， 系真噶。而家呢度雨纷纷啊， 哎呀， 不过咧就系一点点点咁样咯。我见到咧行人咧，我唔知道究竟系佢哋唔知道落雨，所以冇带遮出门口啊，定、 嗯、 还是系，嘿，既然都系雨纷纷，即系算啦、 嗯， 因为咧冇咩人担遮。 系哦，可能感受一下雨纷纷嘅情怀，可能系。 系都系感受一下清明呢一个气氛咁样啦，嗱个天咧就比较灰嘅，风咧又冇乜，所以啲雨粉咧有少少好似感觉飘落嚟嘅感觉，又唔似系即系横风横雨打落嚟嗰只啦。不过呢啲咁样嘅微微的雨大家都系小心啲啊，记得揸车嘅时候入弯唔好俾咁大啖油，好容易跣胎啊。 系啊，呢啲少少湿少少湿咧，其实系最容易令到我哋唔会提高警觉啊。 啊嗱，咁如果你系啱啱出门口嘅话咧，我提议大家不妨咧。哎呀，唔紧要，攞多样嘢，攞啲雨具喺身。 系， 咁唔知阵间会唔会又有即系再大雨少少啊？咁样，以防万一啦。 系咯，天文台都系讲到明噶啦，有几阵雨啊吓，咁啊，所以如果大家各位听众准备出门口嘅时候咧，不妨谂一谂啊，今日嘅气温啊，同埋温度啊，同埋呢个湿度，同埋雨降雨量啊，到底有啲咩装备要准备定啦吓、啊。 所以提多次啲哥哥姐姐，今朝起身可能咧，攞多件外套摆喺身边，觉得冻就着啦。 系啦，好啊，唔该晒钟哥嘅提醒，我哋转头再见。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咧系咁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噶吓，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咁啊市区气温由初时大概19度，咁啊逐步下降至到晚上大概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咁啊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系颇低嘅，吹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早上渐转吹偏北风，咁啊展望听日风势颇大，以及间中有雨，气温进一步下降至到最低大概13度左右。今日星期日日间天色好转，咁啊随后几日大致天晴以及干燥噶。而家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91%嘅。咁啊强烈季候风信号喺早上嘅时候咧，咁啊都出咗嚟啦。咁啊可能有啲地方会比较上大风啊，留意住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时间嚟到早上嘅7:16，咁啊有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啊，咁啊周树佳佳哥同我哋讲下咧一啲香港嘅典故。 晨光大学，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啊，邀请到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喺电话侧边。早晨，佳哥。 早晨，各位。 咁啊，我自己本身咧都系住喺新界嘅，咁啊见到有两个嘅地方咧，一直以嚟望起上嚟嘅时候咧，啊我都好想去，咁啊但系即系当然系靓啦，咁啊但系入边好多典故咧。 我啊真系都好有兴趣知喎。其中第一个咧要问一问佳哥清唔清楚啦，就 系、 是、位于呢一个嘅沙田嘅万佛寺。 系 嗱，万佛寺咧，我自己细个嘅时候啦，又同屋企人去过啦。 系 另外就系、是、如果而家行山嘅时候咧，其实我有阵时会喺行过咗呢个由城门水塘出发，经过咗针山之后，有条路咧就转右落去呢一个嘅沙田市中心嘅。 系系系。 咁呢条路一落到落去嘅时候咧，咁啊亦都会系喺经过呢一个万佛寺一带嘅。 系 系啦，咁啊每一次行过嘅时候都觉得哇，其实可以喺呢一度地方起。第一，我都有几多问题，点解会喺呢度起咧？起嘅时候有冇啲得意嘅事情发生呢？就要问阿佳哥啦。 嗱，首先要了解一样嘢先。 嗯， 嗰区咧，其实以前系好多有钱佬咧嘅别墅区。 哦， 系啊，嗱，沙田咧而家哇起晒屋啦， 我以为系九套山嗰度先多有钱人啫。 九套山咧，咁就荒山嘢咧，成个山就削咗佢，即系嚟我哋起中文大学。 吓、啊。 但系冇人住嘅，九套山系有条古村啊嗰啲。以前咧，沙田咧真真正正住人嘅地方咧，就即系而家嘅乜嘢啊，显径啊，显径村啊，大围嗰堆先至有村嘅啫。 哦， 出边就海，个海就好靓嘅环境。 啊， 咁于是乎咧， 即系套路讲嚟 嘅 咯。 就系喺上世纪嘅大约即系30年代、20年代啊，嗰啲年代咧，就喺边度咧？就喺今日万佛寺一带嗰啲山嗰度咧，就有啲别墅喺度嘅。别墅屋喺度嘅， 喂，咁而家啲别墅就唔见晒噶啦，系嘛？ 部分仲有，但系有好多别墅咧，其实已经卖咗出，卖咗啦，或者送咗俾人哋啦。嗱、你提到嘅万佛寺咧，就是、其中一间送咗俾人嘅别墅。 哦，万佛寺自己本身系别墅嚟噶？ 佢本身系一间别墅嚟嘅，系一个有钱佬嘅，我唔记得叫咩名啦。咁、 啊、 但系佢系信佛嘅。 系。 咁嗰阵时咧，就有一个出家人叫做月溪。月溪法师，咁而家你上到万佛寺都见到佢啲资料噶啦。呢、這个有钱佬就将佢个别墅送咗俾月溪作为一个修行嘅地方。 嗯， 咁阿月溪法师咧就将佢变，再加埋其他隔篱咗，又可能又买咗地啦。 嗯， 将佢就扩展就成为今日嘅万佛寺。 哦、 所以万佛寺咧，你上到山有个广场嘅，好、 啊、 大座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你行喺后边咧，你会发觉有啲。两层高嘅平房嘅， 吓、 啊，加埋所有嘅嗱，嗰对就系旧嘅嗰啲别墅屋啦， 别墅哦， 系啦，就系嗰堆啦，所以加加埋埋就形成咗成个万佛寺嗰个地方啦，就咁样嘅， 哦， 咁其实如果讲到万佛寺咧，个名叫万佛啦，咁啊梗系有万个佛啦，咁啊梗系嚟自咩咧？就嚟自佢嗰个广场后边嗰座大殿啊嘛， 吓、啊， 嗰座大殿就月溪起嘅，里边咧工作工即话就话供咗成万个佛啦，咁唔知有冇人数过啦，我都唔得闲数啦。咁、 啊、 总之系好多啦，万字其实可能系一个虚数嚟嘅啫，即系代表好多咁解。 嗯， 即系咁样咯。啊，不过咧，如果俾我譬如我带朋友去到万佛寺咧，我第一件事要带佢睇咧，系睇咩咧？系睇月溪嗰个真身。 诶、欸，有得睇啊？ 嗱、啊，喺中国嘅佛教里边咧。有一样嘢咧，嗰啲和尚嗰大德高僧过身之后咧，好多时候咧，佢嗰个遗体咧、 啊， 就唔会就咁埋咗佢算数嘅， 系 佢系会将佢咧系塑用金啊，用金漆啊油咗佢之后咧，变成一个金身， 啊、 就唔会腐烂嘅，永世供奉喺一啲地方嗰度。 哦，有啲咁嘅传统嘅， 有咁嘅传统嘅，大陸又有，香港又有，最出名嘅就係南華寺啦，即係韶關南華寺啦，六祖慧能嘅金身，直到今日仍然續喺度啦。嗱、 啊， 月溪法師嘅金身仍然擺咗喺萬佛寺入邊。 哦， 係啦，係佢當年臨終嘅時候講明叫咗徒弟幫佢做嘅。啊，所以就擺咗喺度嘅。咁呢一個咧，可以話係香港一個好重要嘅佛教文物啦。即係用文物角度睇，係非常之重要嘅。 嗯， 係印證咗中國佛教嘅一個古傳統咁樣啦，咁樣咯。 哦， 係啦。 咁如果講到金身嘅話，係咪萬佛寺先即係係香港唯一一個有金身嘅？ 嗱、啊，你呢個問題問得正係我想要講嗰樣嘢啦。 係， 唔係香港就我所知公開擠咗出嚟嘅嘅。大嗰啲法师嘅真身其实有两具嘅，两具都系喺沙田，两个都系沙田。除咗月溪，隔篱月溪嗰个山一条山脊嚟噶嘛，万佛寺一条山脊，将个山脊个顶削平咗，变咗个广场，跟住后边起咗间万佛寺噶嘛。喺佢另一边嘅山脊，又喺另一间嘅 佛寺叫做道榮園。 道榮園。 道榮園。道榮園點解叫道榮園呢？因為道榮園係紀念一位法師叫道榮禅師。道榮禅師係真身。佢嘅金身今日又系摆咗喺道榮園入边。而家讲时间嚟讲，道榮禅師嘅金身系耐过月溪法師好多嘅。 几百年嗰啲啊？ 过百年啦，因为佢系战前嘅事。战前嘅事，月溪法師系战后先过身噶嘛。咁样嘅。不过道榮禅師嗰个金身就唔喺香港做嘅。佢系喺乡下做嘅。系由佢个仔孭住个金身。走烂走落嚟香港，跟住喺沙田落脚，跟住再开创道榮園系咁样嘅。 哦， 系啦。咁所以咧，香港咧，起码有两具大师嘅法师嘅金身就保留喺度，而咁啱咧，都系喺沙田。 系。都会喺沙田嗰一带添，仲要系。 系啊，你可以有心嘅可以去参观嘅，系公开嘅。当然啦，佢系有个玻璃罩咁样围住啦，咁样啦，咁啊可以睇到啲嘢。咁啊，讲到嗱粤溪嗰个咧，咁就反而少啲古仔。道榮園啦，道榮法師個禅師嗰個咧，就啲古仔咧，就咧佢嗰個金身咧，佢其中一隻手指啊，我唔记得左手定右手啦，个手指尾咧系俾人割咗噶。 哦，系佢生前啦，定还是变咗金身之后？ 佢系变咗金身之后，点解咧？嗱，佢根据佢哋个庙里边嗰个记载啊，就话咧，当年咧佢个仔，嗱佢个仔咧系和尚嚟嘅， 系 点解咧？因为阿道榮禅师咧，佢系结咗婚生仔之后出家嘅， 系 咁后嚟佢个细仔咧就跟埋个老豆出家，就拜咗佢老豆做师傅。 哦， 咁咧佢个仔咧就孭住阿老豆个金身，因为嗰时候咧点解咧喺乡下嘅时候咧好多大天意啊。就知道咧，佢哋嗰间佛堂有个金山度咧，就吸引到附近好多乡众走嚟拜神，就好多钱。于是乎就打呢间佛寺嘅主意。 哦， 咁嗰晚咧，道榮禅师就报梦俾佢个仔听。喂，好走啦！如果唔系咧，嗰大天子嚟咧就充公咗嗰啲嘢，我唔想咁做啊咁样。咁于是乎咧，佢个仔就咧。就咩呢？就做嗰个假身，就呃啲阿仙爷，就孭到个真身就走。咁走去边呢？咁就走嚟向南走，就落咗去深圳，跟住上嚟香港嘅。 哦，咁样。 系啦，咁落到深圳嘅时候呢，嗰阵时嘅大陆嗰个气候呢，就话呢啲嘢系呃钱嘅，话你孭呢个金身就话咩肉身菩萨，喂搵老衬嘅。咁咧就几乎坐监咁滞嘅。咁跟住咧，佢个仔梗系争辩啦，话喂唔系、哦，真系我阿爸嗰个金身变身嘅咁样。最后尾点样咧？就割咗佢个金身，最后咩手指里边系有骨有血， 系 嚟证明呢个本身系一个人体嚟嘅。 哦， 咁就打赢咗场官司，打赢咗官司咧就放行就嗱临过罗湖就落咗嚟香港。 系， 于是乎咧就几经波折咧，就喺呢一个咧沙田落脚，系咁样嘅个故事。 哇，即系一个寺庙啊，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先发展到今日、 啊。系啊，咁啊以前咧道榮禅师个金身咧系有件袈裟褛住咗，睇唔到佢只犬子嘅。但系咧大约七八年前啦，咁佢即系嗰个佛堂咧就装修过之后咧，就将道榮禅师嗰个位置就移咗出嚟喺大殿入边，就再冇用件袈裟冚住佢嘅手指尾啦。而家你去到咧，可以睇到嘅手指尾系斩咗嘅，系割咗嘅。 系 啦。 咁呢两个都系公开俾大家可以即 系。系冇错，可以公开俾大家去敬佛啊，去睇下咁样嘅。系啦、 哦，哇，都好多得意古仔喎呢个。 系啊，沙田嗰度其实除沙田嗰度好多好多佛寺，而好多佛寺都好多古仔噶。 系，咁其他嗰啲佛寺咧，有冇话啲又系得意啲嘅咧？ 万佛寺、西林寺咯，嗱，西林寺而家系做咗骨灰庵啦。 吓， 咁咧喺战前咧，嗰度系沙田嘅一大名胜嚟嘅。 诶，名胜嚟噶？ 哇，呢、這个名胜唔得了，第一佢第一粤语长片取景，好多时候喺度取景。 吓。 而西林寺本身其实佢嗰个都系有钱佬别墅嘅，有钱佬屋嚟嘅，不过后来就卖咗俾个和尚，卖咗俾个和尚。不过呢个和尚咧就好搞鬼嘅，咩搞鬼呢？有老婆嘅， 佢系嗰啲俗家嘅弟子， 唔系佢老婆系师姑。 哦，咁样啊？ 系好骑嚟嘅，冇得讲解噶啦呢啲嘢，讲唔掂噶啦，咁乱噶啦。不过咧，西林寺咧上咗年纪。 五十年代啦，我哋阿爸嗰年代固然已經出名啦，喺戰前已經出名噶啦。咁嗰度咧，其實咧就係沙田區裏邊一個咧必遊嘅勝地嚟嘅，即係去到等於去到大嶼山嘅寶蓮寺咁解。你去到大嶼山一定去寶蓮寺啦。 哦， 你去到沙田一定去西林寺。西林寺有齋食， 係 有山水豆腐花食， 係 有。仲有啊，后期有啲机动游戏玩嘅。 喂，唔系啊嘛， 我僆仔六七十年代尾，六十年代尾七十年代头去，佢一指嘅门口啊，系有啲掟香口胶啊。 哇，啲摊位游戏。 系啦，摊位有摊位游戏噶，好鬼搞嘢噶，真 系 好多人喺度搵饭食嘅。 系。 仲有一样嘢， 系 秘闻嚟嘅，有狗肉食。 吓？ 系。好 秘闻啊，讲明呢个秘闻啊， 秘闻好古怪嘅，我呢啲民间不即系已经系公开嘅秘闻嚟噶啦。嗰、那个年代，所以西林寺咧系俾人一种咧几神秘嘅感觉嘅。 哦，咁啊，如果大家去开沙田区嘅时候咧，不妨望两眼，因为万佛寺都好容易睇到啊。就可以谂翻起今日佳哥同我哋介绍咗咧，哇，原来入边都咁多故事噶、哦。 系啊，咁啊，沙田其实喺香港嘅佛教嚟讲咧，佢嗰系其中一个较为多佛寺嘅地方嘅。 哦， 嗰、啊那个叫做排头山啊嘛。 系。 系啦，排头山。咁啊，嗰带咧都好多佛寺嘅，唔同嘅宗教信仰，唔同嘅宗派，其实都有里边有佛堂喺度嘅。 哦。 系啦。 哎呀，咁啊，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又同阿佳哥讲下呢个沙田，仲有咁多古仔嘅话。 系好 啦，唔该晒佳哥，拜拜， 拜拜。 突然间啦，乜人嚟？边啊？ 今日系四月一日，星期五，农历三月初一，适宜祭祀、开光、祈福、财衣、合葬、嫁娶、推卸、拆卸、动土、移骰。入殓、安葬、谢土、入学、礼法、佛墓、作梁、修造、起基、赴任。 希望日日都咁好啦！ 一定会嘅。今日记安门， 一定记得啦。 唔需要专登记住啦。今日都系愚人节。 我会好好享受呢一日，更加明白到唔可以随便同其他人开玩笑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驻英大使馆批评英方执意发表所谓香港问题半年报告，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同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强烈不满同坚决反对。发言人话：香港由乱到治的事实充分证明，中方制定并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即是会加强香港的法治建设，更好维护香港民众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发言人批评英方反复令中英联合声明说事，妄以中方治港政策，无端指责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打击犯罪活动、稳定社会秩序的正当举措，本质上是要为反中乱港的势力撑腰打气，图谋继续祸乱香港，他们的阴谋绝不可能得逞。英国政府发表的香港半年报告说，中国和香港当局继续有系统地破坏中英联合声明承诺给予港人的自由和权利，又说香港国安法实施不到两年，反对派被压制。一架私家车在狮子山隧道失事撞博，58岁司机死亡。午夜左右，那架私家车沿住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当驶至狮子山隧道的时候，据报失控撞向管道内的路博，司机被困车内，由消防员救出，昏迷送往威尔斯医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西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第一队正在跟进调查案件。警方呼吁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资料提供，同调查人员联络。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令，规定对俄罗斯不友好国家和地区以卢布结算天然气交易，4月1号即是星期五起生效。根据规定，不友好国家公司应该先在俄罗斯银行开设卢布账户，再经这个账户支付所购买的俄罗斯天然气。如果拒绝以卢布结算，将会被视为违反合约，俄罗斯供应商将会停止供应天然气。普京说，使用美元和欧元支付天然气交易出现的各种风险对于俄罗斯来说不可接受，俄方不会向任何人免费提供任何的产品，亦都不做慈善。他强调，用卢布支付天然气交易是巩固俄罗斯财政经济主权的重要一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市区的气温是由初时大约19度逐步下降至晚上大约16度，新界最高是新界再低一两度，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吹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朝早渐转吹偏北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和间中有雨，气温进一步下降至最低大约13度左右，星期日日间天色好转，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91%，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封路嘅位置啦。喺锦田嘅锦汇路，因为有道路工程，锦汇路去锦上路港铁站方向，介乎锦蒲路至到东汇路之间嘅一段咧系需要封闭。咁另外，大埔嘅东昌街就有道路工程，东昌街去大埔中心方向，近住大埔崇德王建常纪念学校嘅唯一行车线咧都系需要封闭，经过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啊，暂时各区隧道嘅交通系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过去记忆，当下怀念，呢一刻记忆犹新。四月二号开始，逢星期六晚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倪炳郎同你用歌曲细说一个个动人嘅故事。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郑融、施康桥。每集还会有一个新的名字跟你讲下他的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奔神、磨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6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外交20问。 翻到嚟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一带一路嘅问题。 粤港澳嘅粤又代表边度咧？ 最早同中国建交嘅非洲国家系边个？ 中国外交政策有三个坚定。 4月4号起，留意1至5普通话台。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周大肆回顾啊！ 7:37啊，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91%啦，毛毛雨咧带动底下咧，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现正生效。小白讲下天气，振奋下人心好嘛？ 好啊，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啊，咁啊市区气温由初时嘅大概19度啦，咁啊逐步下降至到晚上嘅16度，咁啊新界仲会再低多1-2度嘅。咁啊初时部分嘅地区能见度都颇低，咁啊由呢个东风转咗去吹呢个东北风，咁即系天气都会又开始干噶啦吓。咁啊早上渐吹，咁啊偏北风，咁啊展望啦，听日风势颇大，同埋间中有雨，气温进一步咧下降至到最低嘅13度左右。 哦，咁大家就减少外出啦，因为要了解一样嘢咧，就系、是、有啲朋友仔可能趁住礼拜六日咧都会踩单车噶嘛。 系啊， 咁天雨路滑啊，小心驾驶啦。系啦，有大风啊吓， 冇 错 啦，系啦。咁而家19度嘅气温啊吓，咁啊相对湿度91%，咁啊见到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紧嘅。 系啊，咁啊睇睇体育方面嘅情况啦。 诶，体育方面不如先睇睇呢个英超啊。英超咧咁啊宣布出年咧咁啊实施呢个新嘅换人。名额喎， 系啊，换好多人， 换5个人、啊， 系啊，中场换人咧，仲要唔计呢5个嘅换人名额、 啊，系啊，其实你可以谂下，嗱，一队波啊11个人踢啦，系咪先？即系我哋自己一队嘅话，咁你可以换5个人咧，其实你基本上成个战略上边咧系可以完全翻天覆地地改变嘅， 系系。 咁啊，由开头，譬如你打4-4-2，咁啊，你一转咗人，可能你换多一个前锋，你譬如输紧一粒嘅，你换多个前锋，咁啊加多个进攻中场嘅话咧，其实已经可以由4-4-2咧变咗咧就系去到做呢一个嘅。4-3-3咁样又得嘅，咁或者又踢少咗个后备嘅话咧，咁啊变咗3-4-2咁样，即系你点样去排阵咧？其实都一样咧，系可以舒服咗好多。 真系同埋可以有啲逆转性嘅赛果咯。意思系咩？嗱，譬如突然间联合曼联对阿仙奴先算啦，咁啊，哇！曼联上半场已经赢紧2-0咯，咁阿仙奴可能本身个排阵系谂住防守噶嘛，跟住哇，原来你已经攻到我2-0咯，咁我梗系同你搏除啦， 系啊， 搏除我梗系可以大量换一啲。冇错啦，球员出嚟， 我甚至乎踢4个前锋，我可以即系夸张起上嚟，我踢4个前锋， 系啦，即系有个进攻嘅阵式可以排得到， 即系表2-4-4咯，可以踢， 系啦咁样。咁不过叫做情况咧，就有啲球评家都有讨论嘅，佢话可能咧英超嘅赛场咧就会大家再踢得粗野一啲啦。咁点解咧？因为你一黄牌。即黄牌就当食生菜咯，会变咗。 系啊系啊， 嗱、 啊， 譬如我嗰队同你嗰队踢啊，即系啊小白嗰队好矛啊，等我再矛啲先，我细佢脚面一下先，咁啊球证就掹出黄牌俾阿欧啦。 然后有5个球员都攞咗黄牌，我就换晒嗰5个。 系啦、啊，咁、啊、但系你都知道有啲犯规系现代嘅足球有啲犯规系必要性嘅犯规、嗯，即系譬如啊人哋单刀你一定要掹佢衫扯低佢，因为如果唔系好容易构成入球啊嘛。 即系想输罚球都唔想俾人咁样铲入去啦。 系啦，呢啲系谋略嚟嘅，即系当然你话喂，即系旧时唔系咁嘅，应该系有体育精神。不过即系谋略或者叫做智谋，都系喺足球赛场上边或者其他嘅赛场上边，大家要用脑踢波啊，领队嘅点样调兵遣将啊，等等成成。所以就有球评家都话，哇，可能会踢得再粗啲，英超嗰啲，即系可能即系多啲身体接触 啊，多啲飞铲啊等等咁嘅嘢咯。 系啊，嗱，咁啊见到哥迪奥拿啦，同埋阿高普咧，其实两个主帅咧都行咗出嚟，佢哋话咦支持嘅，佢哋觉得几好嘅。如果我作为球迷或者作为观众嚟讲， 多啲嘢睇， 我就肯定觉得多啲嘢睇噶啦。咁、你一场波你输咗，输紧两球，其实你见到如果个板凳嘅话，喂，佢都系最多换3个嘅话，其实个调动好少啊。系咪？你又惊突然之间，我换多个前锋，跟住后边嗰啲人又点搞咧？或者你成队波个体力你有冇办法系咪下降定系点样咧？如果你换5个嘅话咧？个体力可以保持，咁即系代表成队波同埋整场比赛嗰个嘅速度咧，其实佢可以保持翻喺一个高水准啊。咁、所以都话其实呢一个决定咧，英超方面如果咁样嘅话，我就觉得咧系可以即系受惠嘅系球迷啦。因为我哋可以睇到啲更加精彩嘅足球啦，足球 同埋有啲原因买多啲球员咯，即系成日旧时都有个说法就系话买啲球员翻嚟咧，嗰、那个出场咧未必用得到啊，要踢。杯赛或者难听啲讲踢杯仔先用得到，咁依家可能大赛都有机会上阵啦，特别系啲年轻嘅小将啦、都系多咗机会。哇，旧时你譬如当曼联为例，哇粒粒皆星、或者调翻转头再阿仙奴都系噶，即系坐稳嗰几个正选，通常都系嗰几个踢噶嘛。咁、我啱啱签咗个小将翻嚟，想试下佢啊，算啦，即系叫做联赛成绩又麻麻地，咁可能啲杯赛啊，即系足总杯啊或者联赛杯嗰啲先。 派佢上陣，咁但係佢未獲取唔到叫做好多勁人同佢一齊踢嘅一啲經驗值， 可能聯賽冇落過場，佢淨係踢杯仔。 係啊係啊， 係咪先？ 即係實有呢啲咁嘅情況，一定有㗎。呢啲英超賽會嗰二十支球隊，其實今次傾咧傾到一個幾進步嘅成效嚟嘅，我都覺得。咁啊睇下其他嘅國家嘅聯賽會唔會仿效啦？ 係啦，咁啊另外又睇下世界盃啦。咁啊2022嘅卡塔爾世界盃咧，咁啊喺今年嘅11月咧就會舉行啦。咁啊，國際足協咧，尋日就公布咗官方嘅足球喎。 哦， 係啦，個足球咧，其實個名字應該係叫做阿里哈拿咁上下啦。呢個真係卡塔爾，唔好意思啊，如果讀錯咗真係對唔住啊嚇。 可能阿拉伯文文嚟嘅，又唔識啊嗰啲。 可能係啊嚇。咁啊，今次咧都係由翻以前即係連續幾屆嘅生產商咧去到製造嘅。咁啊，今次咧佢哋嘅足球生產商咧，佢哋都話到個波喺呢個空中嘅球速啊，亦都採用咗咧就係20塊啊，呢一個嘅叫做文理合成嘅皮革組成，咁啊令到嗰個球速啊，同埋佢騰空時間咧，可能係更加耐同更加快，咁啊變咗可以提高到嗰個嘅準程度同埋嗰個穩定性。咁啊佢亦都做過測試噶啦，喺空中飛行嘅速度咧係世界盃歷嚟最快嘅。 哇！ 咁即係如果你有啲炮彈式射球嘅話咧，例如講翻以前即係都仲未退役嘅，好似喺巴西踢緊波。 卡魯斯，你想講？ 卡魯斯啲波咧，如果佢攞住呢個足球踢咧，我有機會又刷新紀錄喎。 係啊，可能瘋狂入球啊！咁啊，呢啲全部沒即係好多嘅國家隊守門員第一時間都會出嚟同你講：，你個波快啲公布，等我有半年時間操好呢個波。 係啊， 因為其他聯賽咧就唔係呢啲波， 可能啲波慢啲嘅， 係啊， 有啲波重啲嘅。 比方説你話：，喂，今次咁有一代門神，譬如紐亞咁先算啦。即系纽亚当系好劲，好劲， 纽亚都劲啦。 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咁佢都可能要用更加多嘅 extra time 去练习啊，嗰个球速嘅变化。如果你适应唔到咧，其实佢可能真系好似鬼影变幻球咁快咗啲啊， 冇错啊， 系啊。 即系如果佢呢球突然间快咗，譬如佢踢开呢个德甲嘅咁样，个波原本都系两秒先到， 系啊， 佢秒半嚟咗， 系啊， 你手都未伸得一次，可能净系变咗你原本接到，而家变咗手指。佢哋掂一掂， 邊長莫及啦，咁啊，即係有啲唔同咗啦， 冇錯啦。咁啊，呢一個波咧，咁啊，睇翻個名其實係阿拉伯語嚟嘅， 係 意思咧就解咗呢一個旅程啊嚇。咁啊，見到嗰個嘅圖案嘅設計靈感咧，都係嚟自卡塔爾當地嘅文化建築啊、船隻啊、國旗咁樣嘅。咁啊，世界盃我都非常之好期待㗎啦， 期待。 C 朗咧咁啊，亦都係第五次踢呢個世界盃， 應該最後一屆㗎啦。C 朗， 因為佢同比比都係好似係。 係啊，咁啊意大利又無緣世界盃啦，首先。 意大利真 係呢個真係我有啲錯愕嘅，我有啲錯愕。 佢連續兩屆喎，仲要係。 係啊，好錯愕嘅。其實關於意大利又冇得踢世界盃嚟講，即係以意甲咧，今時今日個足球水平其實極高噶嘛。 係啊， 即係對比舊時，可能五年前、六年前，其實意甲嘅足球水平同埋成個叫做佢成個官方嘅整體管治係管治得好啲，你記得我哋舊時僆仔嘅時候睇意甲成日都賽和嘅，跟住又話收黑錢啊，即係好多醜聞啦、 啊。 你嗰陣時利維特 啊，電話門又剩咁樣， 球場戰士你都要搞到啊，早記要降落越早嘅。即係我嗰時都拗曬頭，早期降落越早， 啲事係俾人罰啦，係啦，諸如此類。 即係類似嗰啲咁，但係嗰啲咁嘅假波風暴叫五六年之間，可能都冇唔止五六年，可能十年過去了。咁依家就即係叫平步青雲啦。啊，佢嘅國家隊依家又搞唔掂，係 啊， 踢得麻麻地咁樣啊。 咁啊冇辦法啦。咁呢個就咁啊，但係都幾期待咧，就睇下葡萄牙嗰個成績嘅。因為 C 朗帶領葡萄牙嘅時候，如果你踢，你見到佢其實歐洲國家杯踢得幾好嘅，咁啊又攞個冠軍，又踢過入決賽，咁啊八強十六。即係呢啲都係有見到佢進步咁嘅，咁但係世界盃方面咧，咁佢自己個心一定痕㗎啦，佢都睇到自己嘅年紀咧，咁佢同比比都係即係踢埋今屆㗎啦，有機會啊嚇，咁攞唔攞到咧都睇今屆㗎啦，咁所以咧佢自己第一佢都係一個富有嘅人啦，喺金錢上佢就唔係為錢㗎啦，佢真係為咗 嘅榮譽 係啦，同埋為自己 collection 係 梗係想好多個杯喺屋企啦， 係真係 夢寐以求四年一屆呢咁難得嘅嘢 收藏家嘅想法、收藏家主義呢啲， 梗係啦，呢個梗係要。 OK， 咁啊，世界盃啊，十月尾、十一月尾嗰啲第四季啊睇啦。係 啊， 咁 啊， 另外 講埋個曼聯先啦。 好啊，好啊， 好嘛。因為咧，曼聯啊都講咗今個嘅夏季咧會嚟亞洲喎。 係。 咁啊， 如果冇事冇干嘅话， 系 但唔会嚟香港， 唔会嚟香港嘅。泰国同埋澳洲咁啊，踢三场友谊赛，咁啊，其中见到喺7月12号啊，曼谷嗰场咧，系佢对呢一个利物浦添，因为利物浦都会嚟亚洲， 系啊，亚洲挑战杯啊嘛， 系啦，咁啊，所以7月12号喺曼谷咧就会同呢个利物浦合演咧就双红会，咁啊曼谷世纪杯咁样，咁啊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到时如果疫情放宽嘅，咁你自己谂下，因为曼谷本身都系香港人好中意去嘅地方， 飞过曼谷咯，系啊， 系啦。佢哋嗰边嘅旅游，希望嗰阵时唔使啦。 好啦，咁啊，我自己今年原先真系有个宏愿去睇 F1 嘅，不过依家就好窒碍，应该都搞唔掂噶啦。不过咧，就喺电视机睇 F1 都系好啊。咁啊，F1 咧就增设咗咧拉斯维加斯站，我突然间谂唔到个名。 Las Vegas 系啊，我想读英文。 赌城 系啊 ，Las Vegas 站。咁你话点解嘅咁样？因为咧，莫斯科站咧就sorry 啦，唔玩字啦。今年咁佢始终都要赛翻咁多个站噶嘛。咁加一个站就系近近地，譬如 Vegas 嗰度搞咗佢咁样咯。咁 Vegas 搞赛车都好啱嘅，一个娱乐之都嚟噶嘛，你都知道。咁啊，即系韦斯塔本咧已经话正啦，好玩啊，即系 钱又多， 朝头早揸车啊，夜晚黑饮酒，跟住又可以咩咯，系啊，洒落下啦咁样，咁都系开心嘅。咁叫做赛车迷又可以睇下唔同嘅景致咧，咁样咁啊，继续捕捉住啦。咁啊，今年 F1 都有啲意外嘅赛果嘅，咁啊，稍后再同大家再 update 下啦。咁至于 NBA 方面咧，就睇下呢个MVP 啊嘅人选啦，就系金块队嘅总结啦。咁啊，上场波咧就带领球队咧。就打赢咗 Indiana， 咁啊领先31分咧，一度被追和，但最后都系赢波嘅。咁啊，今年 MVP 咧三大人选啊，就系呢个祖杰啦，咁啊同埋字母哥啦，同埋咧呢个Embiid 嘅。咁啊，究竟呢三位啊嘅叫做球员咧，边一位啊最后可以成功攞到咧regular season 啊常规赛嘅 MVP 咧？咁啊，大家就可以睇实呢几队波啦。咁啊，今次咁啊，仲有啲球队喺度争紧入去季后赛嗰啲 湖人啊 入场证系啊，因为其实咧今年个赛程咧，佢仲有个附加赛嘅，即就算你可能唔系前八咁先算啦，咁你仲有多两三个机会咧，透过附加赛晋身呢一个季后赛。 湖人咪第十咯，咁啊，佢哋都会对犹他爵士。 系啊，咁睇下即如果啲球迷支持爱队啊，大家即睇下啲免费电视台，睇下冇得转播啦。咁啊，哇，节目咁丰富啊，礼拜六日留喺屋企睇下波啊，睇下赛车好过啦吓。The situation that we landed in, it was never not happening. Even the moments that we didn't win, they all comprised a bigger picture that we didn't see. Bringing me to you and you to me, putting together every little piece before our eyes. I could use a little less worry, I could use a little more patience.I know it's all about the journey, but you're my destination. My heart was always open, even when I didn't know it, even when I didn't know it. I was always looking for you. Since I heard the word love, I have always been in search of one to hold on to. I was always looking for you.They say you know it when you see it, that it's more than just a feeling, but you're giving it a much deeper meaning, which you redefined. Every long day working, every single heartache hurting, another year, another lesson learning. I've realized I shouldn't be in such a hurry, 'cause nothing's ever wastedI know it's all about the journey, but you're my destination. My heart is always open, even when I didn't know it, even when I didn't know it. I was always looking for you. Since I heard the word love, I have always been in search of one to hold on to. I was always looking for you.I was always looking for you. I always looking for you. I always was. From the hopes of my childhood and everything I ever wrote on the wildwood. You've been showing up in every tune, cause I've been looking for you. I always try to keep a visual, even when you're teasing my peripheral. I won't stop because I found you, and I won't stop now. My heart was always open, even when I didn't. Jason Mraz 嘅作品啊 ，Always Looking For You 啊，我都揾翻阿钟哥出嚟倾下偈先啊，喂， 点啊点啊， 喂，讲下啲新嘅职业，关于日本方面咁样，咁嗱，有啲职业就唔讲得，有十个啊， 咩唔同岗位啊，即系新噶， 新嘅同埋比较奇怪啲嘅一啲职业啦，咁样。 太阳之下无新事，有几奇怪先？ 有啲咧真系拍拍戏咧，成为咗真系嘅职业，包括第一位咧就叫婚姻解决师咁样，咁 即系咪等于嗰啲心理辅？失婚姻辅导啊，又 唔 系 啊？佢直情咧，真系即系叫做嗱，即系大家当古仔咁听啦。因为都远在日本，你都有一两年冇飞过日本。佢话咧，相信好多人咧，婚姻出现问题嘅时候咧，都会啊，即系对对方咧就不抽不睬啦。咁啊，正路咧就系揾钟哥头先嗰啲，即系婚姻辅导员嗰啲啦。不正路嗰啲咧就出现咗一啲叫专业嘅狐狸精咁样，咁啊专门咧就勾引你另一半咧，咁可能本身咧另一边咧已经有啲想离开嘅离心噶啦，咁样，咁啊唔想错嘅系自己啊嘛，咁跟住咪可能揾啲人去啊，即系喺旁边掩掩养养咁样， 跟住揾私家侦探。 系啦， 系 啦，哇！估唔到咁样，好似电视电影剧情咁啊！呢啲系嘛？ 系呢个真系以前嘅电影桥段嚟噶。 系啊，系啊，系啊，好似好多部都有呢啲咁嘅情况。 所以话我 系 觉得以前嗰啲电影咧，其实呢啲咁样以为系喜剧啦，其实唔系，系科幻片嚟噶。 系咩？ 即系以冇出现过嘅嘢，突然间会变现实啊嘛。 系 科幻片咪就 系 咁样咯。即系原本冇嘅嘢，跟住啲科学家细个嘅时候睇咗，哎呀，我觉得系可以有火箭上月球噶。 系， 于是乎大个先发射。发明火箭 系咯，呢啲真系专业嘅演员嚟，演一幕戏，跟住就可能要勾引你另一半，但其实真心就唔系想，想即系叫做啊婚姻，你哋有啲危机咁啊，不如签张纸啦，分开一下啦。即嗱，当然啦，即系我觉得一纸婚书啊，唔应该咁草率嘅。好啦，你话第二位有冇啲奇怪职业都可以同大家去讲下啊？有，就系呢个道歉专家。佢系整蛊专家之后有一力作啊，专帮人哋道歉嘅咁样，即系 帮人道歉定教人道歉啊？ 帮人道歉啊，即系可能我得罪咗钟哥，我唔够胆啊，即系同你兜兜面讲一声话啊，对唔住啊，钟哥，今次真系我唔够胆啊，即系你同埋日本人嗰啲叫做即系可能又比较嗰啲尊卑嗰啲又有啲唔同啦，可能一个前辈得罪咗个后辈，但个前辈都有啲歉疚。咁佢可能唔可以放低身段啊，咁唯有请呢啲咁嘅道歉专家， 跟住就搵个陈大文就代表阿欧， 系啦系啦， 就向我道歉， 系啦系啦， 咁咪即系冇诚意？ 哦，唔系，我请个人，我特登俾钱请一个人， 咁但系最紧要系当事人啊嘛，即系就算你搞一个好大嘅 party 咁样，招呼亲朋戚友，所有人嚟晒啦，跟住阿道歉师嚟道歉， 系啊， 但系当事人唔喺度， 系啊系啊， 都系多余嘅。 我唔知啊，但系呢个系一个委托咯，总之，即系用一个委托嘅形式咯，你都知啦，即系我哋都系睇好多日剧嗰啲咧。你譬如一道歉嗰啲咧，你睇半泽直树嗰啲咧，一道歉又贵啊，又吓咁样，咁可能用呢啲道歉专家就可能唔使咁大费周章啩。 咁你情愿嗰个人即系得罪你嗰个人，搵个道歉师。 即係請個道歉師向你道歉，你會鋸啲啊？定還是佢將請道歉師嗰啲錢直頭俾咗你，你會鋸啲啊？ 哦，咁梗係，梗係俾咗我鋸啲啦。 不如俾你鋸啲，咁又冇嘥啲錢 啦。如果係我會同阿鐘哥講啊，唔使道歉啊，請佢食餐飯啦，即係和頭啊嘛，大家和氣生財， 和氣生財， 和氣生財咁樣係嘛？啊，即係有好多唔同呢啲叫做千奇百趣嘅啲職業啦。咁啊，有一啲咧。叫做廣告氣球觀察員喎，咩叫廣告氣球觀察員咧？咁原來咧日本咧就好多咧氣球式嘅廣告啊， 即係一個好大個波，跟住下邊吊幅橫額。或者直翻咁樣就升上去嗰啲咁樣。 咁你都知道，譬如代表一個品牌叫梁榮莊咁先算啦。咁咁佢叫做朝氣勃勃咁隻手喺度揈下，梗係好開心啦，充滿氣咁樣。但係有陣時咧，即係天有不測之風雲，佢泄咗氣啦。咁你知網民咧好中意影呢啲泄咗氣嘅相上網噶嘛？你睇下呢間鋪頭都攰啦，或者你睇下呢間鋪頭點解做唔住咧？因為你睇下個公仔都漏氣。咁你知日本嗰啲品牌形象咧要做得好好噶嘛？咁咪專登請一個人去睇住，即係間唔時睇住啦。我估計就係睇住啲招牌啊。睇住啲氣球啊，睇住啲宣傳品啊，有冇俾人毀壞啊，或者一啲天然嘅漏氣啊咁樣。咁如果一見到哇，嗰、那個吹氣公仔啊漏曬氣、啊，即係撇曬成個人咁樣，即刻就要揾啲員工去維修咯咁樣。 我懷疑呢個工種咧，唔係新嘅，而家都應該有，不過未必係一個崗位嘅啫。 係啊， 即係可能咧，而家個老細整咗之後咧，跟住阿強，你嘢幫我睇一睇啦。 係， 可能係咁嘅啫嘛。而家你講呢度係。不如我專登請多一個人去做呢件事啊嘛，咁阿強咪做少咗啲嘢咯， 哦係， 即係如果阿強過去睇睇咁樣搞掂噶啦， 而家係咪叫製造就業機會咧咁樣？ 可能係都唔定， 咁都幾好啊！我幾想做呢個工作、啊， 即係變相阿強嘅工作量輕咗咯。 係啊係啊， 本來阿強啫， 即係因為我覺得香港都需要啦。有陣時當然啦，我唔知道啦，仲有啲黏街招啊、黏海報啊嘛， 有。 但係八九十年代嗰啲街招海報成日都會俾人畫咗隻眼啊， 係啊， 跟住喺。呢啲即系身体部位嗰度画大画细啊，呢个 好笑噶。嗱，黏街招你一定见过， 系啊系啊， 画即系画花街招或者整烂街招嘅，你有冇见过啊？ 我真系 好少噶，或者直头咧之后咧，咪一定有人搣咗佢噶嘛？ 系啊系啊， 搣走街招嘅人又系好少见， 我又见唔到噶。 系啊， 我净系见到黏嘅。 系啊，一见到一譬如即系以前咧，见到银行嘅闩门咧，啲人就即刻黏上去噶嘛，咁样。 系啊，咁当然即系呢啲就有违公德啦。 系，当然啦， 喺个规矩嗰度。咁不过即系有阵时睇下咧，日本方面咧都有啲几得意嘅职业啦。啊，即系有机会又发掘下，睇香港方面有冇啲得意嘅职业啊，好嘛？咁啊，因为你都知道依家失业率都高下噶嘛，帮大家搵下工先。 拜登宣布将会由五月开始每日从战略石油储备释放大约100万桶的石油，为期半年，总计1亿8000万桶，规模历来最大，应对乌克兰局势引发的能源价格飙升问题。拜登亦都呼吁美国能源企业尽快扩大产能，政府将会推动向闲置油田收费等的方式刺激企业在短期内增加生产。另外，拜登还将会引用国防生产法，支持石墨等的矿物的和材料的生产和加工。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21.84，瑞士法郎0.924，加元1.251，人民币6.341，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07，澳元对美元0.74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3。日经平均指数报27,472点，跌349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34.82美元，卖出1,935.49美元。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气温逐步下降。今朝早本港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3-4度左右。

8:10，钟哥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啊！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王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啊！ 早晨 ，Dicky， 钟哥好，大家好。 系 星期五愉快，我讲咗啲嘢佢先。星期五愉快， 我哋讲啦呢一句，谂住系啊，你又话哎呀，但系又唔系几愉快，因为个市又麻麻地。 系又系，诶，我使唔使收翻先？ 我就系想，即系啱啱就系想截住，我都想讲个市麻麻地。 唔好讲啲，唔好讲啲过头说话住啊，收翻先。 系啊 ，Dicky 真系心水清啊，连我哋平时日常嘅对白都讲咗出嚟。咁啊，讲下隔晚美股有几差啦。咁啊，道指、纳指、标指都要跌啊。咁啊，琴日恒指都跌啊，跌235点。再加上一个都几重要嘅诱因啦，就係、是、北水暂停啊咁样。咁啊冇灌溉底下呢，好似成交都缩紧啲。咁啊宏观嘅大市走向以至呢个环球经济局面，交俾 Dicky 帮我哋详细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又好啫，咁啊有北水的日子，我哋日子点样过呢？都一样要照过嘅。不过呢就真係就欠缺啲动力。力咁解咯，咁點解會停咗啊？琴日都好好笑嘅，因為琴日咧即係有啲同學仔啲群組 send message 俾我，點解唔喐嘅？有北水咁樣，咁跟住我就話，其實各位孝子賢孫，其實下個星期咧，我哋都要下登高祭祖噶啦， 禮拜二清明，清明 啦，咁係啦，咁清明時節嚟臨啦，咁所以就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啦，咁所以內地有假期，咁咪北水咪暫停咯，咁好啦，冇北水咁啊，梗係爭啲噶啦，爭啲咩咧？爭啲錢咯，仲有爭啲咩活力咯，仲有咧，咁啊，梗係咧就係令到股票市場咧有一個即係利好嘅氣氛啦，咁所以咧就即係有少少影響啊，唔多唔少都，咁但係咧你話講到隔晚美股咧有一件事啊，真係點都要睇睇咁。话晒咧都叫做季结吓，寻日咁啊，即系都结得就真系叫做系低翻少少咁解啦。咁而再者咧，就系有一个指标咧，就即系应该咁讲，即系过去即系我自己啦吓，即系从事投资者喺教育工作都成16、17年啦。咁啊，即系其实我都唔想讲到咁耐啊，不过即系有阵时呢个都系事实。咁跟住咧，通常咧就系第一堂咁啊，永远都会讲一个好简单嘅概念，就是、啊乜嘢咧叫做债券嘅知识曲线咧咁。通常大家就未必太明白嘅。咁好啦，咁就讲啦，哦，原来系美国咧。唔同年期嘅國庫債券，佢哋嘅收益率，咁我哋咧就用一個坐標咁樣咧，嗰啲中軸橫軸啊，嗰啲 XY axis 咁樣啦，係啦，總之咧就畫咗佢出嚟啦。嗱，畫完出嚟，如果一個正常慢慢向上嘅形態 OK， 但如果咧萬一好似某一個都幾受歡迎嘅美國嘅呢一個體育用品品牌嗰個商標、那個 logo 個樣咧。嗱咁唔係幾好啦，咁呢個呢就有名堂㗎，就叫做 inverted yield curve， 咁中文呢就係呢個逆向嘅知識曲線。哎呀，而家呢就真係呢叫做出現咗呢個情況下，因為個兩年期嘅債息呢即係升得好急啊，漲咗去嘅。咁當然即係呢個都會係一個好簡單講呢，就係、是、一個指標呢，就係、是、可能或者你甚至乎喺過去嗰40-50年以嚟咧嚇，即係咧7-8次咧美國經濟出現衰退之前咧，都會見到呢個情況。而通常咧衰退咧就會伴隨住咩咧？股票市場下跌嘅啊，真係咧無獨有偶又出現呢啲咁嘅唔係幾好嘅指標咧。咁當然咧就成為咗即係大家都擔心嘅理由啦。咁點解會咁樣咧？咁其實一個最關鍵原因就係話短期利率上行嘅趨勢好急。同埋咧就係通脹嘅壓力好大，咁啊呢兩嘢咧都論盡㗎。對於股票市場嚟講嚇，即係冇人會想見到呢兩樣嘢升得好急咯。咁啊大家都知啦，咁啊通脹勁咯，即係咧加息嘅步伐會加大，加息嘅步伐加大啦，咁啊即係短期利率上下行嘅趨勢又會壓力又上升，咁啊呢個情況咧，咁啊出現咗頭先我講嗰個情況咯，咁就係話呢個大券知識曲線逆向呢個情況，咁所以唉即係有啲論盡，咁但係都係咁講啦，即係埋單計數，即係。整個季度嚟講呢都算係一個唔係太理想嘅季度，以美股嚟講。咁港股呢，咁當然我哋嘅趨勢呀，我哋嘅表現呀，同埋甚至乎我哋即係背靠住內地市場，所有嘢都唔同嘅。始終我經常都講就話美國就係講緊呢一個加息仲要係好高嘅速度好快，因為通脹壓力好大。咁你話美國通脹勁咩？哇，又係嗰啲40年嗰啲高位唔使講啦。 咁歐洲嘅通脹咧就仲惡劣，即係從來都冇諗過會咁犀利。咁但係亦都因為戰爭嘅緣故，咁但係咧內地又調轉啦，內地咧就反而有啲寬鬆嘅空間。咁呢個真係咧，即係全世界簡單啲講一句咧，其實大家嗰個環境而家都不盡相同嘅。咁但係你話即係今日港股會唔會因為咁而即係可能都會有啲即係下行嘅壓力咧？咁都係咁講啦，我日前都咁講啦，即係講緊尋日啊。哇塞，低位都彈得4000点噶啦，會下都正常啫。咁我諗就繼續都係我琴日嗰句説話啦。 梗係想繼續升噶啦，不過一直話阿迪奇講到咧衰退咧，呢、這個分開嚟又係慘，即係一齊嚟又唔好咁樣啊。即係如果淨係衰同埋退都大件事噶啦，加埋衰退就更嚴重咁樣。好啦，講翻迪奇講到美國嗰邊，喂，有啲美國嗰邊嘢想問一問啊，迪奇啦。嗱，呢個美國證監會咧就將即係有五家中概股咧新增去到預定除牌名單喎。喂，搞下搞下咁樣落去，仲有啲咩我哋要留意啊，迪奇？ 好，嗱，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消息，其實琴日都忘記咗同大家講，因為琴日咧朝頭早已經知道呢件事噶啦。咁但係咧。都係嗰句，亦都係同我過去嘅講法有啲吻合，就係話咧，實際上嚇、即係第一次呢一個美國證監會嗰個咧叫做外國公司問責法，咁咧英文咧就係 HFCAA 啦嚇，即係全稱就 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 咁乜鬼嘢嚟嘅咧？一句講曬啦，三個字啦，黑名單啦咁。咁呢個黑名單其實就係講緊話可能會有退市嘅風險。我記得我都講過就係話。喺對上一次我哋都提及過呢個話題咧，當其時咧就啲中概股咧係災難式暴跌嘅兩三成咁樣跌幅嘅，咁但我都有講過就話喂，即係嗱，你預咗佢嚟緊嘅名單一定會再加新嘅公司落去，咁亦都喺30號啦就加咗唔止一隻啦，一次過加五隻，23號有一隻微博，咁其實成六間公司，咁簡單啲講一句咧就話我當其時咧都有講過就話嗱，不過咁。再加咧，嗰、那個負面壓力同影響咧，就唔好似之前咁大噶啦，因為大家消化咗啦。因為當佢造成一次性嘅傷害，就會擔心，哇！咁你而家加得即隨時陸續有來啦，咁已經反映咗呢個陸續有來嘅預期嘅。簡單啲講，咁所以咧就係即係當呢個消息再出嘅時間，譬如尋日又好啦，你話即係喺昨之前咧，日美股嘅時段啦，又或者我哋尋日港股時段咧，唔係冇影響。喺個名單裏面嗰啲係會跌得多啲嘅，譬如百度或者係美國上市嘅某一啲券商公司，佢哋跌得多啲嘅。咁但係咧，其他嗰啲唔係唔跌，但係個跌勢咧就相對地溫和，因為大家會冷靜去諗啦。哦，咁最多咪退市咯，咁點啫？咁最多退市意思就即係話，咁咪翻嚟香港咯。咁已經翻咗嚟㗎咯，咁咪即係唔使話好擔心咯。咁當然即係。你知啦，即係美國嗰啲即係黑名單好多隻嘅，有實體清單，有不確定清單，有又話呢一個要退市黑名單咁。咁你即係總係一範喺左緊嘅。咁最後一句咪中美博弈咯。咁所以即係嗰個影響唔係冇，但係咧就冇好似上次咁大咯。 咁以為有啲唔關中美事嘅股份內需股咁樣，即係我記得上個禮拜同 Dicky 都有講話啊，啲啤酒以為都飲得杯落啦，哇！真係都由高位跌落嚟都跌得幾多下喎。咁嗰啲師傅，譬如咩師傅康師傅嗰啲，又係麻麻地咁樣。咁好似啲內需都麻麻地，會唔會都關啊？即係譬如內地嘅疫情都頗為嚴重啊，跟住未來睇到譬如嗰啲 PMI 啲數據都麻麻地咁啊，大家即係都。都覺得啲內需都冇乜運行咧，Dicky點睇啊？其實你 嗱，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分短暫同中線少少嘅呢個原因。短線啲，因為始終而家譬如話疫情喺內地都係有所即係話叫做惡化咗啦。咁譬如話上海都有啲地方都要封城去管理啦，即係浦東去到浦西啦嚇，都係要咁做。咁呢個冇辦法啦。咁即係點都好影響客啦。影響需求啦，即係又係我成日講嗰句啦。好啦，咁 Tesla 上海個廠都要停一陣啊，咁樣咁有冇影響？咁梗係有啦，都係嗰句啦。咁你而家疫情下，唔通即係喂啤啤佢啦，咁樣喂飲翻杯冰凍啤酒先啦。咁即係唔係嗰種狀態啦，係咪？咁大家諗到。第二咧就係話呢一個所謂嘅生產成本上漲嘅壓力咧，即係呢一個原材料上漲。咁其實唔係話淨係你話哦。啤酒原料咁簡單，咁仲有包裝咧嚇，仲有運輸咧，即係好多樣嘢嘅。咁但係咧，最後嘅結論就係話， 冇機會成功轉嫁到俾消費者呢？即係話其實簡單啲講，如果佢哋可以加到價，轉嫁到俾消費者，而需求仍然喺度，咁呢個行業就影響就唔係咁大咯。咁所以我會覺得短暫嘅影響啦，咁但係都係嗰句你會唔會跌翻穿上次低位咧？咁我唔相信 啊。咁散户都安心少少啦，係啊，就算未至於飲得杯落，都唔需要話好驚， 又話開心，又話開心又要飲，唔開心都要飲嘅。 係啊，如果唔開心都要飲啲股價冇 理由啊， 冇理由碌咁多成30%都幾慘啊！好啦，咁啊，早上咧非常多謝我哋股評人朋友黃德基先生幫我哋分析股票啦。係啦，頭先提及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的確， 頭先提過好多，諗下先，好似冇嘅。 係啊，好啊，唔該曬，Happy Friday， 唔該的確， 拜拜 ，Happy Friday，Thank you，拜拜。 香港電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週推介。 嚟自近排好多人谈论嘅一套动画吓 ，Turning Red 红袍青春记啊，里面有呢一首嘅作品，亦都系咧动画里面嘅天团啊 ，Four Town 进入榜占第九位 ，Nobody Like You。 I never met nobody like you. Had friends and I've had buddies. It's true, but they don't turn my tummy the way you do. I never met nobody like. You're never not on my mind, oh my, oh my. I'm never not by your side, your side, your side. I'm never gonna let you cry, oh cry, no cry. I'll never not be alright, oh I'll die, alright. 整首歌的感觉有啲似咧 ，NSYNC 嘅 Backstreet Boys 啊，呢个礼拜新上榜占第九位 ，Four Town 啊 ，Nobody Like You 啊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大澳点啊？有乜嘢优惠？ 喂，早晨啊， 系啊，叫埋 Kitty 出嚟啊 ，Hello Kitty， 喂，早晨啊，有咩优惠啊？ 喂，今日想同你讲下咧，即系之前帮大家跟进咗嗰个持续进修基金咧，咁依家未有 2.0 嘅，咁啊资助嘅上限咧就增加到去 2.5 万啦，即系25,000啦，咁样，咁啊记得之前同 Kitty 讲过，佢话佢都系用咗10,000到嘅啫，咁你就好似仲有10,000可以用咯，系咪啊？ 我唔係啊，我用咗10,000噶啦。 哇，咁勁嘅你係啊，好中意學嘢喎，係啊，呢位 唔 係 啊，讀語言好貴噶嘛，我同你講嗰陣時係去讀繼續讀德文啊嘛， 係啊， 哦，係啊。 咁就算你一個學期用曬啊，第二個學期都用埋啦，同埋佢唔係 claim 得曬噶，我記得好似即係一次過。 係啊係啊。 不過我又好奇一問啦，譬如阿 Kitty 你學德文都一段時間之前啦，如果你想繼續學德文。你会重新由开始由零开始学过啊，定还是报翻个中班呢？ 我谂我又唔会由零嘅，咁但系又唔会由上次完嗰度咯，可能褪前啲啲咯。因为通常咧，你如果去报名咧，佢都会问下你上咗啲咩，咁系跟住咧都问你几句，睇下你仲记得啲咩嘅，系啦。咁我之前咧有个同学仔咧，佢系读嚟读去都系读低班嘅。 吓、 啊？做咩？你想笑人啊？ 唔系啊，我觉得佢想懒叻咯，因为咧每一次咧啲同学仔话吓佢又读低班，我哋升个班佢又读低班啊，佢读过晒噶咯，跟住每次答问题咧佢都好叻咁样。 哦，有啲咁嘅人， 即系你情愿喺你情愿喺低班里边做最叻嗰个啊，定还是喺高班里边做最差嗰个？ 我唔得，我一定要升级噶我自己，我唔可以留班噶，系啊，系因为留班咧对于我哋成长嘅过程入边咧，你只要俾人话哦。你留班啊？哇，好似全班啲街坊咧，啲街坊啲细路仔都会笑你。我真系唔可以俾自己留班，由细到大都被教导到。 我唔明有啲咩意思咯，即系读嚟读去，即系最叻都系得嗰度啫，即系冇下一页已经冇啦。但系每一次就抢答、啊， 唔系可能即系读书未必一定系要学嘢啊。另一样嘅就系可能喺上堂嘅过程攞翻一啲自我满足感 哦，可能系 我叻，我叻 啊！你睇下， 咁啊。 老师都觉得佢劲啊， 好叻， 好叻咁样，又系你啊，陈小明咁样， 好叻。 喂，讲呢个持续进修基金咁有啲四大热门嘅考牌课程啊，咁嗰啲考牌就比较叫做专业啲噶啦，同埋有实用价值啦，咁啊，报章都系咁去形容嘅。咁第一个就当然系车牌啦，第二个咧就是潜水牌，第三个咧就是保安牌，同埋咧呢个电工嘅 A 牌同埋船牌咧。 潜水系讲真系。真系潜水嗰啲啊嘛， 系 唔系翻工潜水嗰啲啊？ 唔会啦，依家有工翻就要感恩啊！今年嘅2022年金句，你冇听过咩？系啊，好潮噶，一定潮到年尾啊！我咁讲。 翻工潜水系本能嚟啊嘛， 翻工潜水，我又唔知啊吓。好啦，咁啊，电工 A 牌同埋船牌都有得用呢个持续进修基金去报一报咧、 嗯， 好似几吸引喎、啊，我觉得。 咁多样，你会拣边样？ 船牌啦，我讲咗想学船牌好耐啦。 我又唔系、啊。你会拣电工 A 牌喎？ 系啦，点解冇埋电工 B 牌？嗱，你当然我唔知啦。 佢可能迟啲有啊嘛。 唔系，可能冇电工 B 牌噶、哦，可能冇添。因为我同阿聪哥都唔知道，系啦，嗱、嗯，即系唔好 challenge 我哋呢个位。即系只不过报章都话，你可以透过呢个持续进修基金去 claim 翻嗰个 A 牌嗰啲钱，咁、嗯、未必 claim 得足噶咁样咯。即系意思就系、是，你点解想学电工咧，聪哥？ 因为我觉得咧， 有电工 B 牌啊 ，sorry。 啊，有啊，咪电工 B 牌， 有呢样嘢嘅，有呢样嘢嘅。 有电工 C 牌咧，唔系讲。 咁啊，電工 A、B 牌我都想考，點解咧？因為咧，我覺得我喺呢方面幾有天分。 哦，係咩？ 所以我成日覺得我係俾演藝事業耽誤咗嘅一個 電工 牌嚟嘅。 等等先，點解你覺得自己有天分先？等於我都會同你講，我好中意做戲噶，我有天分啊，導演。跟住阿導演阿梁導演，你又會講，點解你覺得自己適合做戲先？ 因為我好細個已經識得換燈膽啊。 哦， 嗱，燈膽分兩種啊， 係 螺絲頭同埋釘頭。 哦。 我识，我已经识得分啦。 哦，咁系咪两款都识得换啊？ 系一个拧出嚟、哦，一个掹出嚟咯。 哦，咁你又醒嘅， 就 系 咁样 嘅，你又醒嘅。我啊试过换光管，唔系啊。咁你嗱，等等先，等等先， 我配合下喎。 等等先，因为头先我哋上一个先系讲紧导演，我好中意做戏。你觉得我有冇演技嘅天分？跟住你话点解你觉得你有天分先咁、样？ 但我哋都系专心炒股票啊。 我知啦，我知啦。喂，但系我想讲咧，即系你其实对嗰样嘢有兴趣咧、其实已经系你开启咗个学习嘅嗰栋大门嘅最重要。即 系 钟哥成日都挂喺后边去换呢个灯胆，好似好威水咁啊嘛，系咪先？ 系啊。 咁即系你有兴趣咯。 其实系噶。 系啊。 嗯。 系咪先？ 因为我中意将啲嘢去即系整啊，即系整一啲嘢出嚟啊。 系整 嘢。你维修都系将一啲嘢复原翻咁样。 系系。 对呢一方面嘅好有兴趣。 系 Kitty 今次谂住学啲咩啊？仲有几千蚊剩吓。 仲有几千蚊啊！我咪继续学埋语言咯，最有可能就系、是、咁。我应该唔会去电工牌啊。原来电工咧有五级制嘅、 哦， 所以钟哥你可以慢慢 feel 下自己。由 A 牌 最后 A, 最后 有 A， 佢做到你，佢咪做咗你德文嗰同学。我想讲，永远停留喺电工 A 牌，跟住老师问佢咩乜嘢，又系你识 灯胆咯。 A B C H R 牌啊， 哦 ，A B C H R 五个牌啊。 我哋嘅知识层面梗系唔够广啦。咁你想了解多啲资讯，你自己上网了解多啲。无论系持续进修基金定系考牌，好嘛？咁啊，同 Kitty 讲住咁多先，唔该。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四月一日是一年的第九十一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74日。2016年四月一号，亚洲电视牌照期届满，正式结束广播。1957年四月，香港政府向当时的丽的呼声发出执照，准许开办有线电视。同年5月29号启播，改名丽的影星，是全球华人地区首间电视台。1963年增设中文频道，以广东话为主要广播语言。1973年4月6号再改名为丽的电视，由收费电视转为免费电视，同埋采用彩色广播。1982年9月24号再三改名为亚洲电视，广播历史一共58年309日。4月1号出生的朋友，正直、自律、勤奋，拥有极高学习能力，懂得为他人设想，认真、负责，不喜欢交际应酬，

好多个钟头噶嘛， 十个钟下啦， 十个钟头好多噶啦，系咪先？ 我仲睇咗两次添， 好叻咯， 好得一惊， 企都系好叻啦。喂，咁但系呢个余光其实我都睇咗啦，我觉得即系冇出边外界嗰个评论话好好、啊，可能大家卧波卧得耐，你点睇啦吓？ 嗱、嗯，首先唔系差， 系 即系唔可，即系佢真系一个系有翻咁上下制作嘅喺里边嘅一个。 嗯 一個即係都抌咗本嘅，咁、 嗯、 但係你話係咪大家期望之中咁樣呢？我只係覺得，因為其實呢一個嘅製作公司，即係而家呢個製作公司，佢咁多嘅產量，如果你無求佢每一套都有一個好大嘅特色呢，其實可能喺電影嗰方面，佢哋嗰個發展呢係會好啲嘅、 嗯， 因為電影啊嘛，始終佢哋個製作資源再大好多啊嘛，電視佢一年要泵好多套出嚟噶嘛，咁變咗。可能真係會有得比較，譬如個第一套嗰、那個電視劇嗰、那個Wonder Vision 嗰、那個，咁真係你太 旺達與幻視，我幫你補翻中文啦， 佢太過令到啲人有驚喜啊！咁第二套Falcon and Winter Soldier 嗰個咧，亦都係即係佢一個用咁寫實嘅方法去剖析翻成個世界或者美國嘅現實，去血淋淋的同你攤出嚟講，呢個係一個好驚喜嘅。 係跟住做 Loki 就解剖時間線啦， 哇！呢、這個就更加係一個哲學嘅問題嚟啊嘛。佢每一次都有一個好深嘅題目去俾你去睇，或者一個好清晰嘅方向。但係今次又或者上一次其實都係霍家嘅，即係射箭嗰、那個 鷹眼， 鷹眼一個，你會覺得咦，好似偏向於一貫嘅荷里活製作啦，即係似係一啲一貫嘅荷里活製作，咁都係啊，即係好多場面啦，有啲人啦，有啲情節啦咁樣，咁所以變咗你睇到之前嗰啲，哇，去得咁澎湃，突然之間睇翻呢啲感覺上，一對比你就覺得 爭啲啦， 爭啲，但係調翻轉頭，你獨立睇。冇嘢㗎喎，真係幾好睇㗎喎。 今年呢啲超級英雄系列呢、除咗呢個陣型啦、即係講緊就係 Marvel 啦、其實呢 DC 呢外國已經睇緊呢個 Batman 㗎啦嘛。咁、但係香港呢上戲院就應該係戲院開返。 四月尾呀好似。 係啦 ,4 月28號即係都唔係第一個禮拜上先嘅、 嗯。 第一個禮拜係上返怪獸與他們的產地嗰、那個嗰、個系列合家歡啲 有兩。如果香港又唔可以叫做上返先嘅。 係呀。 因為香港都冇上過。 周邊地區以至即其他都睇咗啦嘛，咁、當然如果有啲叫做蝙蝠俠嘅忠粉就冇睇過劇透咧，就零手全身咁樣入到戲院睇，咁先係覺得最正嘅。 但如果你講到戲院即希望咧，即係好希望期待佢月尾會開。 咦？你都期待咯？今次終於 期待， 你想入翻去睇睇佢？ 但係我反而未必會留意外語片。我想睇下究竟港产电影会排啲乜嘢嘅部署出嚟？ 我个贺岁档褪咗嚟依家嘛，清明档嘛，唔系咩？ 嗱， 即系讲笑啫呢个。 但系呢、這个即系会唔会系咁样咧？因为而家都未睇到一个好清晰嘅路线图啊。 系啊， 即系佢哋 大家都惊，同埋喺度谂一样嘢就系、是，喂，不如如果过咗个贺岁，系咪喺串流平台上就已经 OK 咧？咁样 呢个都系另一个谂法嚟嘅。 因为其实都好多买片嗰啲。叫做朋友仔咧，其實過往買咗好多韓國電影啊，即係呢段時間可能香港就封咗戲院啦，但係南韓方面嘅產出其實有幾部係好優秀噶嘛，即係有一套好似叫《王者得勝》啊咁樣，即係講啲即係韓國選舉點樣可以製造到個叫做總統出嚟嘅總統製造機咁樣，或者選舉製造機咁啊，另一部就講飛車嘅咁樣，咁其實如果冇疫情咧，就晨早上咗噶啦，但嗰啲戲又會唔會滯後咧？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咯。 譬如正話你講到，譬如呢一類型嘅戲啦，或者一啲大製作啦，都係外語片啦。如果佢哋排咗出嚟嘅話，港產電影會避啊，定還是點咧？如果一避咧，即係又要褪後，即係自動波褪後 啊 嘛。 係啊， 咁你自動波褪後嘅話，真係可能賀歲片就變咗係暑假戲噶咯。 哦，暑假賀歲檔喎、啊， 暑假賀歲檔，咁到時睇嗰個情懷會唔會又唔同咧？ 唔得喎，暑假檔跟住嗰啲乜名乜名又有一兩部， 係啊， 暑出嚟又準備咩咧？奇異博士 係啊，咁、所以又未必可以，不如直頭褪一年啦、啊。褪到出年嘅賀歲得唔得咧？咁又會可能會太耐啊嘛，所以我就好期待睇下究竟 即係港產電影喺嚟緊戲院開翻之後，個部署會係點？係 點解講咁多呢啲咧？其實串流平台都好多新嘢睇啦，咁樣你講緊即係譬如4月2日，即係講緊聽日就呢、這個九把刀導演嗰部《月老》咧，就又可以喺串流平台有得睇啦。咁呢部我自己好中意嘅，因為都即係睇到喊喊地，同埋我覺得都成長咗啦。咁啊，鐘哥又可以欣賞下。 我未睇啊嘛，所以我就可以睇。 係你可以欣賞下啦。咁嚟緊就阿木村都有啲日劇喎，講打拳喎呢套，又好似好期待。 即系唔知香港会唔会即系好同步会有人买咧？佢今次呢个系饰演一个退役拳手， 哇、 退役啦，系走咗去教书， 会系张家辉嗰啲操到好劲咁样激战咁样。 咁跟住可能都系喺啲年青人身上边攞到一种初心咁样。 哦，咁样咁啊，咁多好嘅叫做电视啊、电影啊，咁大家留屋企啦，礼拜六日唔好周围走嚟走去啦，咁样在家抗疫啦吓。 唔同地方嘅人驾驶习惯都会不一样，唔知道德国同埋意大利又有冇一啲驾驶习惯令到你会觉得周身唔聚财嘅呢？到底佢哋嘅习惯系点嘅呢？想唔想知？打拳号，转头话你知。 红色的跑车就是带着神秘，零星的街灯充满落叶飞，银色的烟盒装置爱是游戏，拿起香烟你便会跟住力疲。红色的跑车是诱惑游戏。唇膏的色彩性感带着痛悲，桃色的肌肤是诱惑原是你，拿起香烟这短插曲更迷离，香槟酒尽碎片片地，身边的家园纷醉。 Let's go to highway， 其实对于行车速度的设定，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解读的。例如德国人是奉行红灯原则，意思就是说没话给你听的情况底下都是不可以做，所以叫做红灯原则。德国方面的高速公路设有最低时速，大家都会遵从住在高速公路揸车最低时速以上。至于揸得几快了，就看下你自己的车和你手车的性能了。德国人在揸车方面不会将架车揸到去他们未去过或者不知名的路上面。相对来讲，意大利人揸车就会采用绿灯原则，认为所有没有讲过不可以揸的路都是可以去的路。因此意大利人驾驶的风格是比较上横冲直撞，很难确保行车的距离，成日都会出现因为跟车太贴导致路上面出现不少的交通意外咯。香港都有我们自己驾驶的方式和文化，而家喺路上面揸车嘅你，记住小心驾驶啊！ silence of a certain land. MC5 kicked off the jam, a poncho full of contraband. Mary Queen was on the scene, the Every Kitty magazine, the Motorhead and Mr. Clean. My vision needed Beverly. I will be your poster child. You know the world is ours for a little while. And then I will be your poster child tonight. La da da da ba ba ba da. You got me on. Chili Peppers 嘅作品啊 ，Poster Child， 依家气温咧19度，气温相对16度咧9%。Red Hot Chili Peppers 嘅作品啊 ，Poster Child， 依家气温咧19度，气温相对16度咧91%啊。 晨光警星。 各位听众早晨，今集的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邀请了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担任嘉宾主持。Philip Sir 早晨。 喂小柏，喂我现在不得闲做直播啊。 吓点解 Philip Sir？ 喂发生什么事啊？ 我现在被人在外地绑架了啊，要交赎金才可以回来同你做直播。你可不可以急汇啲钱给我先啊？ 咁紧要？喂不是啦，你即刻讲给我听你的户口号码先，我现在即刻过数给你。 喂小柏。愚人节快乐！ 系啊，假噶，唔系嘛？ 系啊，嗱，点可以咁傻？单凭一个电话、一把声，就随便相信其他人过数噶？ 其实咧，以上全部嘅对白咧，都系戏剧效果嚟嘅。咁啊，听众啊，千祈唔好信以为真啊吓！啊，事实上啊，骗徒咧真系无处不在，每一日咧都会伺机出动噶，周围去到呃人哋钱噶。 冇错啊，小白啊，愚人节又点止4月1日啊？骗子随时现身。呃人真假难分、啊、所以我们警务处警察公共关系科在2020年6月就推出了一只很可爱寓意提防骗子的吉祥物提子、啊、不如我们一起听一下提子把声先吧。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 我唔怕沾气，最中意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喂 ，Philip Sir， 可唔可以咧同我哋听众啊讲解一下点解叫做提子啊？提子又喺呢个2022年出世嘅，咁啊又系咩事嘅咧？ 因为咧，我哋留意到喺2020年全港诈骗案升幅显著，由19年大幅上升差唔多一倍，去到20年嘅15553宗。案件嘅升幅主要系嚟自网上购物骗案、电话骗案同网上情缘骗案。为咗加强防骗嘅宣传教育，我哋就创作咗提子，希望吸引市民去睇多啲相关嘅资讯啊！ 咁啊，点解咧防骗嘅吉祥物要系生果嘅咧？ 提子顾名思义啦，就系有提防骗子嘅意思啦。除咗玩食字之外，为咗令到信息能够带入唔同嘅阶层同埋意基，我哋喺构思嘅阶段就谂到用生果啊，因为中性同埋健康有益啊嘛。而且提子又圆碌碌又可爱。所以我哋就决定用提子嚟作为我哋嘅防骗吉祥物嘅蓝本啦。 提子嘅宣传策略咧，我都觉得系几好嘅。咁但系可唔可以讲多少少俾我哋听咧？ 当然可以啦。为咗令到提子嘅存在更写实，喺拆解骗徒最新嘅犯案手法嗰阵，提子咧会用轻松同埋紧贴潮流嘅手法，令大家产生共鸣同埋易啲明白。咁就更加容易消化防骗嘅资讯啦。 哦，咁啊，真系就咁听落去嘅时候咧，想了解多啲，咁系会用边一类型嘅方法嘅咧？ 咁咧，我哋会喺社交网站有唔同系列嘅提子贴文，例如有声短片、篇篇龙虎榜、防骗懒人包、每周一提等，令到网民更加容易了解骗徒层出不穷嘅犯案手法。在確保自己不會成為下一位受害人的同時，還要將信息分享給身邊的親友。 喂 Philip Sir， 上次呢跟你聊天啊，用 WhatsApp 聊天的時候啦，我看到你有些很得意的提子 sticker 貼紙，在哪裡 download 的？ 多謝你這麼喜歡這些 stickers 啊，你可以去我們香港警察的手機流動應用程式去下載提子不同的表情和節日限定的通訊軟件 stickers。 其實我哋嘅目标都系希望方便市民喺用通讯软件嘅时候，都可以将防骗信息广传出去。 系啊，提子个样咧，即系学阿头先 Philip Sir 话斋，圆碌碌咧，真系好鬼得意啊！不过话时话，有一次我行街咧，我仲留意到提子喺商场出现过，我系咪睇错啊？ 你冇睇错啊，咁都俾你留意到添啊！我哋咧除咗会安排提子喺唔同嘅网上宣传出现之外，我哋仲会安排提子落区，透过提子 World Show、社区活动同埋学校讲座等嚟接触唔同嘅市民，宣传防骗信息。继上一轮喺旺角、青衣同埋铜锣湾嘅提子 roadshow 之后，我哋已经预备好新一轮嘅 roadshow 啦。到时仲会有好多唔同嘅提子纪念品会送俾参加活动嘅朋友添。等疫情缓和啲嘅时候，提子就会落区同大家见面噶啦。 哎呀，到时记得预埋我啊！唔好留低咗我啊吓！不过咧唔经唔觉啊，头先都有提过啦，提子都已经出世咗，原来都有成一年几噶咯，唔知道市民嘅反应点咧？我就好中意啦，市民嘅反应又如何咧？ 经过一年几嘅努力，提子已经渐渐成为大家都识嘅防骗吉祥物啦。更一度被环境局邀请参与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50嘅宣传工作，提子亦在网络上多次成为网民的二次创作，他在网上都很受欢迎的。直至上年12月，提子在香港警察的社交媒体平台一共有594个贴文，接触到超过4718万人次。 哇，提子一岁就这么叻仔了，好嘢。那么接下来提子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新的搞作呢？ 今年提子将会推出一年五集的动画，每集呢都会有不同的防骗主题，和大家探讨不同类型的骗案，用大人细路都喜欢的手法将防骗信息传开去。除此之外，我们还研究紧安排提子在电视的儿童节目那里和小朋友大朋友见面，那就可以直接地将防骗资讯入屋啦。还有提子呢就来有自己的主题曲了。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9:07，投資 O2O 阿歐同大家講講隔晚美股表現啦。地緣政局持續緊張，加上數據反映美國通脹繼續升溫，美股三大指數都要下跌，道指要跌550點，標普500指數跌72點，納斯達克指數跌221點。至於港股都是麻麻地，按比例計算睇返個 ADR 都要跌嘅，咁睇嚟今日開始都會先跌啦，先跌有冇機會後回升呢？就要密切留意市況嘅變化啦。 大狀咪， 你好啊， 搞邊科啊？ 大狀咪過嚟。大壮开麦，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大壮咪，大壮开麦，电话旁边梗系又有我哋嘅大壮咪。早晨， 早晨，精神奕奕嘅小白你好。 做人啊，梗要精神奕奕啦，系咪？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好容易呢度去嗰度去啊，当失路咁啊，唔知去咗边噶嘛。 系啦，我哋唔单止唔可以当失路，仲要顶住个疫情啊，系嘛？ 要啊。喺而家去到任何地方咧，最紧要咧就系嘟嘟嘟嘟嘟嘟乜嘢咧，安心出行，咁啊保障自己，保障他人。 系啦，我哋见到咧就如果你话关法律嘅事咧，呢、這个礼拜先嚟讲立法啦。 好啊。 咁政府而家咧就开始讲啦，预告啊，有个599J 咧就会出笼啊。 系 啊，咁就话咧，咦，去嗰啲限制区域咧就唔该大家遵从啲方式啦啊。如果唔系咧，就啲罚款啊、罚则啊，哇，监禁都有添啊，大家小心。 其实加唔加码都唔应该烦噶啦，不过加咗码之后嗰个阻吓性咧就应该会多咗嘅。咁希望大家睇到个数字嘅时候咧，原本咧就冇谂住咁奉公守法嘅人咧，都可以谂下我应该多啲奉公守法。 啊，应该个个都奉公守法嘅吓。 系啊。 咁讲到你话奉公守法咧，咁当然谂下法庭啦。 系啊。 咁呢个星期咧，似乎即系都有好多宗嘅法庭嘅消息啊，或者系案件咧都可以讨论啊。不过似乎系较为高调啊，多人谈论咧。 系。 自不然咧就最高嘅啊司法机构嘅吓顶点啊，就呢个终审法院啊。 系。咁啊，终审法院咩事咧？ 啊，我哋见到咧就有两位咧。嗰啲英文簡稱 NPJ 咧，即係非常任法官啊，啲海外啊嚟自英倫嘅兩位啊大法官咧，啊突然之間齊咧，唔知係咪不約定有約而同咧、 哦， 就話要辭職、哦。 哎呦！ 而且咧睇佢哋嘅聲明咧嚇，嗰啲片段咧就係話啊，佢哋仲係所謂 immediate effect 就即時生效嘅。咁點解咧？佢又唔係冇講嘅喎嚇。咁啊略略有提就話，咦對香港嘅現況咧，係、有啲人唔知好似啊冇信心定不滿咁嘅樣。好啦，嗱，法官嘅辭職咧，其實大家要理解就係話。佢本身係代表住一個我哋嘅體系裏面嘅一個頗為重要嘅職能㗎嘛。咁如果佢一旦辭職呢，其實就自然引起一啲人嘅討論啦、或者影響嘅。好啦，咁法官喺咩情況之下佢要辭職呢？咁當然有好多因素啦、私人恩怨嗰啲擺埋一邊啦。 好， 咁但係如果你話係有啲公務上嘅嘢呢、會唔會話、影響佢個所謂 integrity 呀、即係嗰個風骨係咪又或者是会不会公正性啊这些东西。咁我就会觉得咦我看不到他们的声明里面呢提及些什么东西。咁有人话呢就这两位法官呢就没有特别的专长。咁但我问过啲呢就是说识嘢嘅人呢就话唔系喎。佢两位一位呢就是商业法嘅叻人啦。咁、另外一个呢就做一啲叫做行平法。即係啲叫做咩 chancery practice 啊。咁都系叻㗎啦。咁但系叻呢就武功高强啊。 武功高强咪一定系人品好各样咧？咁我哋唔知啊，咁睇武侠小说就好多武功高强嘅， 系啦。 但系啊，正邪中间都有嘅， 东方不败咁样。 吓，咁呢啲我哋唔知啦。但系我哋揾海外法官翻嚟咧，自然谂住佢哋系才德兼备啦。咁先揾，咁调翻转咧，佢似乎又突然之间走咗去吓。咁系唔系因为有嘢影响佢哋嘅公正性各样咧？又冇咁讲噶。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吓、法官遇到压力系点咧？咁啊，现实系归现实咧，我哋又不如讲下啲电影啦吓。 好啊， 电影咧又唔系完全系作出嚟嘅 吓。 有套电影咧就叫做啊。日月精忠， 日月精忠， 咁就讲翻咧，就系话亨利八世嘅时代，都铎王朝嘅一个皇帝好出名嘅，其中一样出名咧就娶咗六个老婆。 哇、哦，咁呢样嘢真系应该好出名咯。 咁咧，但系咧就冇好下场嘅， 系 啊，两个仲要俾佢下令斩头添。 哎呀，好彩我一夫一妻嘅啫。 吓、啊，咁咧就。嗰陣時咧，就因為佢嗰個所謂大婆係嘛，佢娶咗之後咧，就又唔係好想喺度想休妻啊。 哎呀， 咁但係咧又要揾啲法律上嘅理據喎。於是就揾咗個當時嘅最大嘅法官 Lord Chancellor， 咁即係今時今日咧依然都喺英國有嘅，就係即係最高法院嘅最大嗰位法官噶啦，嗰、那個地位。而且身兼咧就係、是、行政啊、立法啊，以當時而言啦、司法都全部。掌握喺手上，好大 打橫行嘅都可以。 係啊，咁、那個叫 Thomas More 啊，咁啊，亨利八世就喂唔該啊，你寫翻道法則出嚟就話咧，我休妻係啱嘅咁樣。咁當然佢唔係就咁休妻咁簡單啦，牽涉到有宗教啊、政治啲嘢啦咁。咁、但係咧，嗰位啊 Lord Chancellor 咧，就並冇話依個皇帝嗌刀。一人之下啊嘛，乜、都应承啦，托塔都应承，佢又唔制， 系 啊，咁皇帝咧就嬲，大怒，喂有冇搞错吓、皇帝嘅意志你都唔肯制咁嘅样吓，咁啊逼佢，咁但系咧佢就觉得咧要坚守原则啊，啊点都唔肯即系听皇帝嘅话、甚至无咧亨利八世将佢运咗落去 London Tower 嗰个伦敦塔度咧，随时斩头噶嘛，佢、都唔制。咁睇电影咧，就叫埋个太太咧，就叫埋个女啊，好靓嗰啲。咁啊，劝个爹哋咧就喂唔好啦，即系不如走走啦咁。佢都系唔肯，最终咧就俾亨利八世处决。 哎呀，咁啊，应该话佢有风骨定系话佢盟失咧？ 吓，咁我又唔敢咁讲啦，呢啲吓历史嘅嘢，咁历史就好复杂嘅吓，即系都好似政治咁，都系非常之吓难明噶嘛。不过咧，就点解当时英国人拍呢套电影咧，就系、去表扬啊，即系话啊 Man of All seasons 啊嘛，唔好搞错啊！搞啲英文即系唔系 Man of Four seasons 啊 ？All seasons 系啦，咁啊有啲叫咩良相富国啊咁样，即系赞美佢咧，个人系坚守原则嘅。咁即系话，假如做法官嘅话，去到个阶段，起码佢有啲案件上到嚟啊，你依翻自己嘅良知啊，依翻自己嗰个法律嘅认知去判。出現咗問題，你先至提出啦。 係啊。 咁而家就無端端咁啊，拋下兩句説話咧，就起身走咗咧。咁究竟係唔係會令人覺得以香港嘅司法制度有問題咧？咁人哋冇走錯曬喺度嗰啲，咪調翻轉你好似話俾人聽，嗱你留喺度嗰啲咧，就好似唔係好妥當喎咁樣。咁即係你睇恐怖片咁條片都唔係咁驚嘅。咪话鬼叫嗰啲吓亲你，你以为真系咁惊啊嘛？ 系啊，啲观众自己反应弹嚟嘅啫嘛，嗰啲系。 系啦，咁我哋而家想知道话香港嘅司法制度系点咧？咁其实睇翻现实咯。 好啊， 亦都同一个星期咧，我哋见到两宗案件啦。 系， 一宗咧就司法复核。咁有位女士咧。就是抽谷打官司咁啦，冇人冇物咁啊，自己咧就司法复核，就乜嘢咧？就系嗰个疫苗通行证啊，佢认为系唔啱嘅吓，系违法嘅咁样吓，咁走去，而且咧佢剑指咧话三大巨头，除咗特首之外咧，仲有呢个食环处处长啦，仲有创科局局长， 哇， 系咯吓，咁巴闭吓，但系而家我哋司法制度容许佢咁做噶，佢入到去照样入品咯，咁亦都咧申請法援申請唔切咧，就開咗庭啦。咁主審法官咧，即亦都係高等法院大法官啦，高浩文咧，亦都係即使各位新殺人咧，本身未必有好有法律嘅知識啦。 咁但佢用返呢係法律嘅理據呢寫咗九十幾段啦、 嗯、 去分析返呢究竟新殺人嘅理據何在咁樣。咁、 哦、 而律政署呢亦都係佢哋叫 punitive、嗯、即係啲即係代表住呢幾位、啊、即係政府嘅高層呢出去應戰啦、啊 嗯 咁亦都係去作出咗佢哋嘅答辩。咁由于司法复核呢应该而家都众所周知啦，主要係針對一啲程序上嘅公义嘅。咁、 嗯、 然后呢简单嚟讲就係大法官睇晒之后呢就认为呢就唔可以胜诉咁样。咁、 啊、 律政署亦都呢申请讼费啦咁。咁、 啊、 最后大法官考虑晒之后呢亦都唔落命令俾讼费嘅。咁、 哦 啊、所以就件案呢就咁样。但反映到就有咩呢咦，咁呢位女士吓，啲、啊、人中意访问佢都好啦吓，冇、 啊、 人冇物噶嘛，唔系权唔系势啊，佢、啊、一样可以喺个司法制度里边咧，系行使佢嘅权利。 咦，咁呢样嘢即系大家有目共睹、哦。 啊，咁另外一样咧就系小额钱债案啦，系咪吓？咁嗰啲叫露宿者啦吓，喺、啊、社会上面未必系即系话咩胜利组啊嗰啲人啦吓，咁、啊、佢、啊、有佢嘅生活啦吓、啊，要系无家可归咁嘅样吓。咁但系咧，就因为康文署咧，咁亦都有佢嘅理由嘅吓，因为市容嘅问题咧，就去即系、就是、清洁佢哋嘅地方啦。 系， 咁但系咧过程之中咧就出咗个问题啦。 啊， 咁将人哋啲家当咧就系、是、弃置咗。 嗯， 咁最后咧就有啲露宿者咧就走去小额钱债案申请。嗱、嗯，同样地啦，佢都唔系代表乜嘢权威噶嘛。 嗯， 吓、啊，咁亦都咧需要有裁判官咧系需要审理件案件。 嗯。 康文署亦都有佢哋嘅抗辩嘅，咁、 嗯、 经嗰个程序之后咧，最后咧就康文署败诉啦，报纸都吓写晒嘢啦， 我都见到， 系啦，咁不过咧就主审裁判官就话，咦，都呢啲露宿者咧未能够可以系成功显示到咧佢哋即系失去咗个物品吓，系啲乜嘢嘢冇单冇据咁嘅样，咁、 嗯、 所以最后咧就每人判$100， 系， 咁事后你睇到啲传媒访问咧，啲露宿者都觉得。啊，都满意啦，即系叫做胜诉啦，$100虽然系象征式啊，咁亦都遗憾咧，就有两位露宿者都过咗身啦。咁，咁但系你种种咧，就其实自己公论又好，市民睇到又好，咁我哋司法制度咪而家即系咁恐怖啊，即系无法无天咧咁嘅样吓。咁啊，自己去睇咯。 系咧，我哋嘅听众咧都系睿智嘅，咁啊睇到一啲嘅案例出咗出嚟嘅时候咧，自己分析一下啊，到底系咪由大家口中所讲一样咁样嘅情况咧？ 嗱，其实讲翻有咩嘢所谓 separation of power 三权分立又好，点样配合又好啦吓。咁、啊、以前咧系识一位都好敬重嘅英国人嘅大法官咧，喺香港当时从事过嘅。 嗯， 咁就名字咧叫 Eric Barnes 啊，班恩士法官啊，咁有时候咧就有时候会有啲场合咧，就法官咧就会参加即系譬如大师公会啊嗰啲饮宴咧吓，咁啊都兴就话啊讲翻啲轻松嘅说话。 嗯， 班恩士大法官咧就讲过，啊以前做官嘅时候咧试过见到个小贩上嚟咧就认罪啦，非法啊摆档咁啊罚钱，咁但喺街度咧又见到佢摆档喎咁。 嗯， 个小贩咧就企定喺度唔喐，咁佢好奇问下：喂，点解你见到大法官都唔走啊？咁咁啊，小贩就话：法官，我知啊，你系审案嘅啫嘛，你唔系差人啊嘛，啊，咁负责拘捕嗰啲系警察啊嘛，咁 系。 班人事法官就话：哇，原来呢啲小市民咧，对于三权点样分配咧，好清楚嘅。咁其实法律就希望所有啲普通市民都理解。就唔系啲高唱入云嗰啲啊，曲高和寡嘅嘢嚟嘅。 系啊，大家都系聪明嘅，可以自己咧用自己嘅脑袋听完之后、睇完之后、分析完，咁就最好啦。 咁啊，雪亮的眼睛，聪明嘅耳朵。 咁啊，今日朝头早唔该晒大众咪啦，拜拜。 唔该，小白。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了，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今日又跟大家讲饮讲食，讲下炉端烧。哇，听到都开心啊。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日本的仙台盛行的话。最初咧，主要系用炭火烧海鲜同埋蔬菜嘅，依家咧已经啊演变成好多唔同嘅版本啊！呢一类嘅铺头喺香港都越开越多， 有啲跟翻足日本传统嘅小店噶，只系容纳少量嘅客人嘅啫，感觉热闹一啲啊嘛。希望疫情快啲过去，一齐可以炉端烧。个重点系一齐同埋疫情快啲过啊！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欧。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 Angel 喺度。早晨啊 ，Angel。 早晨。 我知道咧，你想同翻阿侄仔咧就讲翻生日快乐喎，系嘛？ 系啊。 侄仔叫咩名啊？ 子晴咯。 子晴，咁啊，佢系大概几大到咧？ 十七岁啊。 十七岁，咦？咁系咪考公开试差唔多呢啲年纪啊？ 应该系啦。 系嘛？咁啊，你同佢讲生日，咁但系有冇同佢庆祝啊？ 有。 系嘛？就系、是、切蛋糕啊？ 系啊。 系咁啊！祝福佢啲乜嘢咧？ 祝佢身体健康咯，可以进步咯。你哋都系咯。 诶、哎，多谢你啊！ 今日你两个仔仔快高长大咯。 系啦，多谢你啊！咁啊，希望咧你哋都可以快啲，大家一齐咧就系、是、疫情退却，然后多啲搞翻啲 party， 咁啊同翻啲侄仔啊朋友啊多啲搞下啲聚会啊，咁啊好啦。而家咧就继续抗疫先，好唔好？ 系啦，系啦。 好、嗯，多谢你嘅电话 ，Angel， 拜拜。 拜拜。 细雨大风湿透。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故地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满带理想的我曾经多冲动，你愿与他相爱难有自由，愿你此刻我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 电话嚟18723888神光 Morning Call， 等紧你嘅电话。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昌。 喂，早晨啊，早晨各位。 系追踪三十一，今日有咩睇？ 好啊，首先同大家追踪下三十二先啊。点解咁讲咧？就系、是、港台电视三十二啊。咁啊，逢星期一至五嘅朝头早九点半咧，即系新闻之后啦，等等。咁啊，转头咧就会有呢个医生与你同行抗疫呢个节目嘅。咁啊，系直播节目嚟嘅。咁啊，即场咧会有啲医生啊、专家啦，解答好多关于咧呢个疫情疫症嘅问题嘅。咁啊，我知道咧好多确诊咗嘅朋友咧，好多时候咧喺屋企咧隔离咧，好多嘢胡思乱想噶嘛，即系好多关于呢个病嘅问题，好想问一下嘅。咁啊，或者之后好翻之后又好多嘢需要适应啊，需要调理嘅问题想问嘅，咁啊都可以咧打电话上嚟呢度。直接问问嗰啲医生，睇下佢哋有咩意见啊？ 嗯，咁啊，了解完医学嘅嘢咧，转个角度就准备瞓觉咯，系咪九点半钟啊？吓， 冇错啦，今晚九点半翻翻去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呢个甜睡 B B 瞓冧啲话，哦，你系主持人，好似又系继续请嚟阿细猫同阿 Kitty 上嚟。揀下床褥咁讲喎。 係啊，试下床褥先。係啦，原先就得我同阿林燕玲试嘅。不过好似多啲人开心啲热闹啲嘛，试床褥呢家嘢係咪先。咁啊、先试完床褥，跟住呢再搵呢个西医呢讲下呢、这个失眠呢原来有机会呢变成习惯㗎喎。咁样。 係啦，係喎，我听讲好似话呢即係失眠得多嗰啲人呢成日搞到自己嘅身体呢直情好似忘记咗点样去瞓觉咁话。即係听落好得人惊啊！原来失眠搞搞下会成为一个习惯 嘅。系啊，咁啊，当然啦，即系点样可以对抗失眠咧？有好多方法嘅，其中一种方法咧就系用啲自然疗法。咁啊，可能听一下啲唔同嘅颂钵啦，令到自己嘅心境咧平静一啲就 O K 啦。咁啊，请嚟咧啊野人啦，系啊，教下我哋一啲颂钵嘅技巧啊，同埋咧听一下呢啲身心灵可以平静一啲嘅乐器啦，咁样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做翻个甜睡 B B 瞓冧啲 啊！ 好啦，唔该。沙昌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咁啊，十九度气温，相对湿度90%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发表声明，强烈反对英国香港半年报告和美国香港政策法报告。发言人说，坚决反对外国通过各种报告对香港特区政府作出不实和荒谬的指控，说香港特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如何实现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纯属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政府反對報告內對2021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的失實指控，說有關的選舉是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的一場重要選舉，選舉公平公開，選出90名議員，來自不同背景和不同政見，反映新選舉制度的廣泛代表性和均衡參與性。聲明又說，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社會得以由亂轉治，強調執法部門是依法和根據證據採取行動，和政治立场、背景或者职业无关。中国驻英大使馆批评英方执意发表所谓香港问题半年报告，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獅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仲是车多，龙尾去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自在轻松，活出好心情。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困难的，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 逢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好心情经理人。 一个是兵，一个是贼，两个把口都势不两立，偏偏行动起来又极之合拍。他们是最佳拍档。港台电视三十一今个星期周末大电影上映，港产动作经典《最佳拍档》大显神通，许冠杰、麦家、张艾嘉、铁三角领衔主演。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牛仔裤。年轻的时候有一个经历挥之不去，可能好多人同我一样都经历过，就是去一个地方被拒于门外。话说当年有一次，有个朋友约我去湾仔某酒店一个场所饮杯嘢啦，去到门口竟然写住要着恤衫西裤皮鞋先可以入内。由于嗰日我系着咗 T 恤波鞋牛仔裤，当然唔俾入啦。最后只可以叫个朋友出嚟，而唔系我入去咯。你可能会话，只是你没有问清楚究竟有没有服饰要求你就去，是你不小心。问题不在这里、而是为什么要用一些服饰去划分某一些场合呢？你可能又会话，不同场合需要不同服饰才显得出你对那个地方的尊重。例如红白意思，你不能调转相关的服饰就去。又如果是一个大型宴会，唔通你又着到牛记粒记咁去咩？所以曾经有人同我讲过，你去一个场合嘅服饰要比嗰个地方服饰要求再着好啲，就包冇撞板。即係如果你要去一个需要着得比较隆重嘅地方，你着得求其一啲，人哋就会觉得你唔尊重嗰个场合。调返转头，如果你去一个唔需要太讲究衣着服饰嘅场合，你着得隆重啲，又冇人会话你。讲嚟讲去，情愿着得夸啲好过着得差啲。对衣服嘅品味究竟係天生还是后天培养？有啲人会好着緊究竟自己着啲乜嘢衫会凸显到自己乜嘢优点，对呢方面特别敏感。亦有啲人会将时间放喺其他事情上面，对服装要求基本上系完全冇所谓。不过亦有啲人随便执几件衫着上身已经好有 style， 可能呢啲就系天生对服装嘅触觉特别敏感。反而有啲人 花了好多时间，最后着了上身的撞到棒棒声，除了他自己之外没人觉得好看。后天培养都要看看你有没有围巾，正所谓你选择服装都要服装选择你。那么多不同类型的服饰，你最喜欢哪种呢？我会选择牛仔裤。你可能会认为牛仔裤难登大雅之堂，隆重场合不着得。不过我是问你喜欢哪种，不是需要哪种。牛仔裤给到你什么感觉呢？随便豪迈，拔距小节，轻松，去哪都得，自我，不理别人眼光。我最欣赏的就是这点。有人会认为着衫是着给其他人看，这层当然啦，如果没有其他人可以选择不着添。我认为自己舒服重紧要，由朝早出门口那秒钟开始，着了上身的衣服就会跟你好多个小时，如果不舒服那日怎会好。一年我起码有九成半时间是着牛仔裤，所以如果再有场合是不给着牛仔裤的人士入内的话，我的选择很简单，着牛仔裤的日子我不去咯，不着牛仔裤的日子我都不会去。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蓝牛仔裤喜欢跟我逛街道，从无数过一起走过几多路，他虽不高贵仍然粗暴，他却快乐从无苦恼，从没有鸡待遇，从没有雪被露，天顶自豪。蓝牛仔裤山路悬崖高处，一起观看远山雾，他天生粗犷随和爽朗，使到我亦豪情不放，长路与我大步，横越高山广土，不带地图，光阴静悄悄飘过，我跟他不禁更要好，长年长月他与我提着那快乐脚步，齐共我快乐上路，沿路跳轻轻松松 rock and roll。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Kitty 啊，我今朝咧就同阿小白倾开偈嘅，即系喺阿白元浩打俾你嘅时候咧，我就同佢分享咗杂菜煲嘅故事啊。 吓，杂菜煲 即系简单啊，越简单越好啊，买唔同类型嘅菜咧，抌咗落去就算数啊。系，咁你觉得 吓？ 你觉得我呢啲咁样嘅煮食态度咧，有冇问题咧？ 唔紧要嘅，我觉得所有嘢都系由简单开始做起嘅。一开头边个唔系煮杂菜煲先啦、啊？当你食到满嘅时候，你就会搵啲新创意噶啦。嗱，所以今日咧，我嗰样嘢咧个食材亦都系非常之简单嘅。咁但系原来佢变化系好多。食住寻日钟哥你系讲啦，话觉得鸡呢一样嘢咧，真系好难整得唔好食嘅。 系啊， 因为佢变化又多啦，本身佢肉质又比较嫩滑啲啦。咁、今日咧，我想讲下呢个鸡翼嘅做法。 哦 不如问下阿 O 同阿钟哥，你平时食过啲乜嘢口味嘅鸡翼咧？ 炸咯， 系啊， 炸鸡翼、 盐水咯， 烧鸡翼、盐 汽 水 咯，汽水整出嚟 卤水鸡翼 咯， 卤水鸡翼啦，系啊，好多蜜糖鸡翼啦， 蜜糖鸡翼系啊， 系啦，我自己咧又中意食虾酱鸡翼啦。其实鸡翼真系好多种嘅做法。 嗱、 今日咧，我想讲下呢一只咧，系喺某一啲嘅大排档可以揾得到嘅、就系焦糖鸡翼啦。唔知道你哋有冇食过 焦糖？ 系啦，就唔系蜜糖鸡翼喎。蜜糖鸡翼咧，你最多就系临尾可能去搵个蜜糖嚟兜一兜，咁都少少有啲黐立嘅感觉噶嘛。咁而呢个焦糖鸡翼咧，佢因为嗰个焦糖你煮咗之后，淋咗上个鸡翼度捞完咧，佢摊冻咗少少咧，佢系会硬咗嘅。 系啊， 咁所以咧佢就会多咗一层脆嘅感觉，而唔系蜜糖嗰种黏立嘅感觉。咁、那个做法咧，其实都系同普通嚟整鸡翼一样嘅啫。预先你就攞啲腌料去腌咗啲鸡翼啦，可能系蚝油啦、绍兴酒啦、少少鸡粉啦等等，胡椒粉啦咁样样，咁啊腌鸡翼。嗱，不过腌鸡翼咧，我自己觉得咧最好啊，如果你预先腌一晚咧，就会好啲嘅。 嗯， 因为始终咧佢有骨啦，而佢啲肉又俾啲皮又包住咗啦，咁所以咧，我觉得需时系要耐少少嘅，即係如果你出街食到人哋醃嗰個雞翼好好味，咁可能佢真係會醃過嘢都未定。咁、所以如果你有時間咧，最好醃過嘢。咁然後咧，嗰、那個做法都係啦，炸咗佢啦。咁一開頭第一下炸咧，你可以個油温唔需要勁太勁嘅，如果唔係咧，就外面燶，裡面未熟。咁炸咗佢一陣之後，開始你見到佢金黃色啦。咁然後咧，你可以撈起佢，再較高少少嘅油温，再炸多佢一次。咁、而第二次咧，就真係攞佢個顏色啦。即係第一次嘅炸咧，你係想佢係個裡面都會熟到。咁、第二次炸咧，就係攞佢出面嗰個皮嘅顏色。咁、就炸佢兩次。咁然後嗰個焦糖咧就好簡單啦，就係攞另外一個pan 又好，鍋又好，就落少少砂糖同埋麥芽糖去到煮。你鍾意呢可以落多一茶匙嘅水啦去到煮溶佢，咁一定要好慢火。咁、当佢一路溶嘅时候呢变成一个浆呢，你就可以将头先嘅鸡翼呢摆埋落去捞一捞。 捞一 捞。咁捞一捞佢，跟住摊一摊动呢，你就食嘅时候呢就有甜甜咸咸嘅感觉，仲有多一层脆卜卜嘅感觉。咁我觉得呢个食法都唔错嘅。 哇好似有啲邪恶得嚟又好似几好食咁啊！ 麦芽糖系嘛系咪？嗰、那个麦芽糖咧要落多少少啊？如果唔系咧，你鸡翼多得滞咧，咁到时 朱古力味冇镜企啊！唔系啊， 捞完唔够捞嘅时候咧，咁可能会问啦，仲冇得捞啊？冇得捞咯， 冇得捞， 咁又唔系几好意头。 咁啊冇啦，好啦，多谢。 要捞起添啊！ 要捞，多谢。 不过题外话，好快讲啊！嗰、那個麻辣湯真的要慢火啊！如果你快火，好快燶啊嘛。 哦， 係啊，係啊，咁啊睇實佢啦。 Yes 啦， 嗯，咁啊試下整下先，禮拜六日， 一个是兵，一个是贼，两个把口都势不两立，偏偏行动起来又极之合拍。他们是最佳拍档。港台电视三十一今个星期周末大电影上映，港产动作经典《最佳拍档》大显神通，许冠杰、麦家、张艾嘉、铁三角领衔主演。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啱啱咧听到个宣传声带，哎，正啊！呢、這个真系一定要讲下，星期六啦，咁啊晚上九点半至到十一点嘅时间咧，咁啊港台电视三十一就会有周末大电影《最佳拍档大显神通》。 嗯， 咁啊，而且就系除咗呢日之外啦，咁啊头先宣传声就宣传礼拜六啦，礼拜日有另外一个咧都系周末大电影。咁今次星期日呢个咧就系夜晚嘅十点钟开始做嘅、就系、是《失业生》。 嗯， 两套嘅电影，喂，我都好想睇、啊。咁呢两套电影咧，嗱，第一。我谂我自己港台电视三十一咧，以前就系成日谂啊，我未必有电影睇啊，而家有电影睇，而且仲可以揾翻一啲咧，就系香港好经典嘅电影。咁啊，等譬如你睇过嘅，可以重温啦，即系攞翻嗰个以前香港电影嗰种嘅情怀、那个味道出嚟啦，大家中意欣赏嘅。如果你未睇过嘅，喂，其实你真系可以睇下，到底点解香港以前会叫做东方荷里活？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机会俾大家，喂，望一望咯，呢啲电影叫咁出名、啊。 你讲嗰啲新电影或者旧电影咧，我成日听到好多人有一个咁样嘅讲法嘅， 啊， 都系以前啲戏好睇啲， 即系 一定系讲呢句噶嘛。咁有啲咧就話，以前啲戲有乜好睇啊？即必定係即係兩個好極端嘅講法。我成日話新戲舊戲有乜所謂啫？好睇就係好戲噶啦。係 啊， 咁唔係分新舊噶嘛，係好睇與唔好睇嘅啫嘛。咁如果係今次阿小白講呢兩套，你講得做經典，咁即必定係好戲咯。咁所以更加應該重温。呢兩套咧，可能有好多朋友，因為譬如而家講第一套最佳拍檔大顯神通啊，咁已經係1983年嘅戲嚟噶嘛，即係可能好多比較年紀輕嘅朋友們未睇啊， 未出世添啦， 未出世啦，我有睇過啊，咁但係都已經係一段時間之前啦，咁而家想可以即係阿直話小白都講，想重温其實都有啲難度啊。咁如果我打開電視可以睇到，我梗係睇啦。咁如果你話講起最佳拍檔咧，有咩咁好睇咧？其实四个字真系最佳拍档，你就系睇下许冠杰同埋麦家两个嗰种嘅化学作用咧，你已经真系笑爆啊！ 嗰啲幽默咧，其实真系好犀利，即系许氏兄弟佢哋嘅幽默感咧，喺由以前嘅电影嗰度咧，我自己都感觉得到好多，因为细个爸爸都带我入去戏院睇嘅时候，或者电视台会重播咧。你係真係會笑，其實無論乜嘢年代嘅人都會笑。 呢個點解最佳拍檔又另一個，即係由許氏兄弟之後又另一個許冠傑嘅高峰呢？因為就係70年代或者80年代頭嘅時候咧，咁由許氏兄弟，譬如賣身契啊、半斤八兩咁樣咧，即係許氏兄弟呢個品牌啦。咁直至到咁許冠傑佢就自己行咗出嚟，佢揾另外一個拍檔，就揾咗麥家，咁就完全離開咗。同許冠文即係當年許氏兄弟嗰種合作，又出咗另外一種嘅化學作用啊嘛。咁所以啲人覺得，原來當年歌神許冠傑咧，真係深不見底嘅喺拍戲嗰方面。咁你記唔記得麥家個角色叫咩名啊？ 叫咩名啊？ 呢個係我哋同事嚟噶，佢飾演嘅角色就係 Albert。欧树强，佢真系叫呢个名啊嘛，喺个戏里边，所以可想而知当年咧 ，Elvin 嗰个名几咁横行咁样啊。咁同埋佢有一句口头禅，因为佢讲嘢咧就讲啲唔正嘅广东话嘛。有个黄头撸就无贼撸，即系佢成日用呢句说话。 但系佢配音嘅，即系原来麦家前辈系，即系因为旧时港产片好中意后制配翻音噶嘛，跟住要揾翻个人配翻阿麦家个腔口咧，其实都几有趣嘅。 系咯， 呢一件事。 同埋佢有当然女主角就系阿张艾嘉啦， 张姐， 即系张姐。但系成日谂啊，会唔会即系嗰时睇咧？张艾嘉应该同阿许冠杰呢一 pair 啊嘛。原来系张艾嘉咧系嫁俾阿麦家噶嘛。 咁先好睇啊嘛， 咁先好笑 出嚟啊嘛， 就另一种喜剧感觉啊嘛。所以成個係咁，跟住除咗有即係笑料之外，咁當然有劇情啦， 飛車開槍啦， 飛車開槍啦。其實嗰個商業計算上咧，其實可以話真係港產商業電影嘅鼻祖添， 係啊， 即係計算得好精準。喂，幾時一個笑話先？跟住幾時有一場飛車等你，又緊張一下。跟住幾時咧又有啲談情戲，又等你可以舒緩一下。佢計得幾準嘅。 哇！所以啲即係啲化學元素啊、戲劇啊、即係劇情啊、刺激啊，樣樣嘢都放咗入邊。 是啊，咁同埋呢个1983年中文电影票房嘅 number one 嚟， 系 最慢嗰当年嘅贺岁电影啊嘛， 系啊， 即系当年争得好紧要， 大家唔可以错过啊。另外一个咧嗱，周末大电影，另外一套咧叫做《失业生》，钟哥， 嗱， 你又有冇睇过呢套啊？ 呢套我又有睇过， 系， 即系当然有一段时间之前啦。咁成日最老土嗰句啦，即系话喂，毕业等于失业啊嘛，咁所以佢呢句失业生咪就话一班啱啱毕业嘅年青人。究竟會做啲乜嘢啊嘛？所以個戲名叫失業生啊嘛。咁我所以睇完之後，而家哦又睇翻失業生呢幾個字咧，你會睇翻轉頭，原來畢業等於失業係冇年代限制嘅。 咁多年都係咁啊！ 而家都係， 而家都係噏到而家都係咁噏咯。 係啊，以前我哋僆仔時代同呢套電影嗰個年代，80年代或者70年代都係噶。讀完書啦，係啊，失業啦。都是这样的，而家都好似 冇改变过， 系冇改变过噶嘛？咁佢里边几个咧，即系有阿哥哥张国荣啦，有阿 Danny 啦，陈百强啦，仲有阿钟保罗啦，佢哋都系啱啱即系进入社会嘅年青人啊嘛。咁其实就喺唔同嘅选择，亦都可能喺个社会上边有啲唔同嘅诱惑，即系俾佢哋去点样去抉择啊。咁哦，毕咗业之后你会点咧？会咁？定還是咁咧？咁佢哋唔同嘅年青人就會有一啲喺當年有啲唔同嘅睇法啦。咁其實你話喂，都係可能好舊喎。調翻轉頭，你而家睇，原來而家都係差唔多啊。咁變咗你可以重温翻裏邊嘅嘢。 係講起重温今日4月1日特別掛住哥哥啦，即係叫做禮拜六日嘅時候，即係可以黐實咧港台電視31咧，你就會可以欣賞到呢部電影作品啦。 小白講多次嗰兩個兩套電影嘅播映時間同埋個地點先。 好啊，最佳拍檔大顯神通咧就喺星期六嘅晚上9:30，港台電視31週末大電影啊。另外星期日嘅晚上10:00啦，咁咧就係有週末大電影《失業生》嘅。 系啊， 咁啊，节目咁丰富，当然留喺港台电视31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唔该晒小白 ，thank you， 可以重温晒咁多位嘅风采啊！ 有边页包收到？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越大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00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